早晨，朝早6:09的早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今天星期五，今天2023年11月17日，咁啊，农历方面咧就系10月初5嘅早上嚟嘅，咁啊继续咧都有白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见到出边嘅气温咧都比昨天咧明显咧就转凉咗啦，咁啊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47%嘅，空气方面啊好啦，咁啊空气方面啊恶啊，原来好似普通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另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如果你而家喺街上面咧，都应该会咁样得到，都几大风，冇错，连埋呢个强烈嘅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咁今日咧就星期五啦，咁希望大家喺今天嘅时候，天气咧就叫做转凉咗啦。咁希望大家仍然可以穿多一点嘅衣服，或者对身边嘅人咧多一点嘅关心爱护，人与人之间咧多啲嘅温暖嘅话咧，咁我相信就算天气凉咗咧，亦都唔会有啲凉意令到你唔舒服啦。 晨光每日一格， 好啦，人呢，我哋经常都要保持住快乐嘅心情，无论乜嘢嘅情况都好，尽量令到自己系正面嘅。人喺开心嘅时间呢，会分泌一种嘅物质，大家都知道啦。我哋成日都讲啦，原来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快乐嘅呢种嘅心态呢，可以令到我哋变得更加正向，更加正面。喺我哋生命上面，可能有好多嘅事情，你会觉得我哋系咪欠咗人呢？是不是会觉得有很多的负担啊，各种的事情。这些都是一些比较上消极的想法。纵然我们人与人之间是需要帮忙都好，千祈就不要将它变成好像一种要还的感觉。如果要还的话，或者是要对这种的情是觉得是要作出一种的敬意的孝道嘅，相信都应该咧会系放喺亲情上边啦。如果你今天气寒冷嘅时间，仍然记住会记得就系同屋企人问好啊，叫大家着多件衫，睇下大家食唔食得饱，温唔温暖，大家会唔会聚一聚？又或者呢个天气啊，你又系咪真系会同一家人一齐聚一聚，然后又食个火锅呢？咁我相信无论系你嘅嘴巴定还是你嘅心，都一样可以暖在心头啦。 自上次离去那一天，确实有太多机会可碰见，很可惜彼此也是太绝，没有心愿。一想到以前，下着雪还会有些暖，但共你也天生善于冷战。如固执会变，何日先会变？好一对狂野角色，谁顺服对方先？从前问过千遍，从没谁让过一线，难道这恶斗最美人人都输，人人带给终点？谁这样强大，一样难匹敌，光阴那样快，梦幻被分解，怒火变静态，爱杀野的小孩被教得很乖，何必论胜败，懒去再结算彼此欠的债，就算温馨岁月得一支火柴，也算与你相识于天涯，谁要计较那点失态？但大了仍有这好处，就 就是你再不执着小错处，如有空介意，其实只介意，怎么我们会到此？曾陪伴似天使，曾怀着过好意，谁来原谅谁？别太关注，其实爱侣与自由无形根输，能明白最后仍不算是迟。谁这样强大？中每段债，最好胜的小孩也被我拥入怀。谁好或谁坏，一万年以后已不需要分解。我只盼今生可释怀，记挂与你分享的天涯，和你结过那些党派。 今日早上起身嘅时间，会发觉原来天气都系清凉咗啦。16度嘅气温，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紧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六点十六分的早上，见到咧有啲全球公布啊吓。公布啲咩咧？即系啲得意嘢嚟嘅，就系话到全球六个新奇古怪庆典嘅名单。好啦，有啲咩系榜上有名嘅咧？咁我哋都一齐望一望先。呢啲即系各世界各地啊，即系佢哋亦都有包含自己嘅历史文化习俗嘅庆典竞赛嘅嘉年华。而一啲嘅庆典活动咧，可以话相当之奇特嘅。咁啊，睇到啲旅客咧，真系眼擎擎啊！好啦，咁所以佢哋亦都公布咗咧，就全球六个咧就最新奇古怪嘅庆典，咁啊等大家咧，如果去旅行嘅时候谂下，会唔会去呢一类型嘅地方参加一下佢哋嘅庆典，即系睇下，哦呢、這个世界上真系有啲古灵精怪嘢啊吓！好啦，原来每一年咧10月1号到2号期间，咁啊唔关国庆事住嘅，呢个就系西班牙东北部嘅一个小镇。咁佢哋喺一个咧叫做塔拉科体育场广场嗰度啦，咁会举行一个咧就独特嘅庆典，系咩咧？叠罗汉大赛。好啦，每个队伍咧都会挑战啊吓，咁睇下边一个咧就可以搭得最高嘅人塔咁样讲噶。呢、這、一个嘅叫做叠罗汉大赛咧，就追溯到18世纪，咁原来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代表名录噶啦噃。咁啊，竞赛咧就将会由32位嘅由各个唔同年龄层面嘅朋友啊，嗰啲队员组成队伍嘅。咁啊，比赛嘅队伍亦都会即系见到佢哋啦。哇，最少啊都有13公尺高嘅人塔。好啦，今日队员咧亦都必须要发挥出啊超高嘅团队合作精神，先至能够成功噶。咁啊，见到现场咧，其实亦都有好多舞蹈啦，以及音乐嘅表演。嗱，傍晚嘅时间咧，亦都有嗰啲烟花表演 show 嘅。呢、这个都相当之唔错啊！睇落去咧都系值得去到俾大家去到欣赏噶。好啦，咁啊，除咗喺欧洲嘅西班牙之外，仲有啲乜嘢咧？泰国咯，泰国咧咁啊，文字上啊叫猴子节啦，即系我哋嘅马骝节啊。咁啊，每一年嘅11月26号，喂，呢个差唔多好近。 如果你发觉嗰啲天气凉，你又想避一避啲寒风嘅话咧，咁啊去泰国噶，泰国即系四季都系夏天。咁仲有呢个11月26日，有个马骝节。好啦，唔知道你系读马骝定系马骝啦。咁每一年咧就喺呢个泰国噶华富里市镇嗰度咧就有一个居民啊，嗰度就会有一个咧举办一场嘅盛大餐宴。唔单止有各式各样缤纷嘅水果蔬菜，亦都有各式各样嘅果汁。嗱，呢个咧我喺网上见嗰啲片啦。咁原来佢系源自咧就都成30年前啦。咁啊，当地一个商人咧就感谢啲可爱嘅猴子。咁啊，于是乎咧就会喺佢哋当地嘅三塔寺啦。咁啊，按照住都系当地印度教派咧就系、是、朝拜嘅地点嚟嘅。咁啊会。为咗迎接嗰几千只嘅马骝啊，咁所以大家就会准备定啲香蕉啊、苹果啊、葡萄啊，同埋果汁，去到俾佢哋慢慢享用嘅。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节日嘅，咁有时间又同你哋讲下啦。 若是要开口。回忆老不讲奋斗，20个春秋曾跌破多久，有一些智慧祈求丰收，另有些憾事无从追究，有你陪同，陪同历尽世界好丑，谁送上过彼岸，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难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不能再都不星斗，谁亲得超出自由，绝望里解忧，连我亏待你亦接受，有一些悔疚遗留伤口，亦有些追究，无奇不有太多，难及你永久，谁送上过彼岸，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难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多难过都多得你在，你送赠过的好精彩，还想答谢你，令我今天知道有过最精彩。成就再低，依然慷慨，愿你的爱假使可承载，日后更好未来，如最美。 一首作品在6:24听到，周吉吉是不是他真名的周吉培，你是我唯一的。 早晨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24啦。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 Happy Friday， 咁如果你话讲行山嘅话咧，咁啊转头阿 Sunny Sir 都会同我哋讲下行山噶啦，因为呢个天咧的而且确行山相当之清爽啊吓。行极咧，哎个人都唔系话会兴嘅，仲系凉凉地嘅。咁你行嘅血气行緊啦，咁又舒服又暖暖地咁样。咁所以呢个天呢行山的而且确系一流啊。但是你话我真系唔鍾意行山唔紧要㗎。因为呢喺第二届嘅西贡海艺术节啊，喺2023年11月2日正式开始咗啦。嗱呢个活动呢咁亦都会喺11月15号。所以话开始咗囉。至到呢就系2024年嘅1月14号期间举行㗎。咁大家就可以喺譬如盐田子啊、桥咀岛、滘西洲同埋梁船湾四个岛上面欣赏总共18件嘅大型装置艺术作品。好啦，值得一提嘅咧就系、是、梁船湾咧，其实都系第一次参加呢一个嘅艺术节噶。呢啲地方平时咧都系比较上难以到达噶吓，咁大家咧就按照翻自己即系嘅喜好，睇下呢一个嘅叫做西贡海艺术节啊。到底有啲乜嘢嘅活动详情啦，咁佢其实上网一 search 呢你亦都唔难呢会发现佢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咁有啲譬如係叫再倒序啊咁样，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譬如作品啦、啊、譬如有啲叫帆嘅作品啊，咁係一啲大型嘅叫做竹编艺术嘅，即係用啲竹啊去做出嚟嘅大型艺术装置，咁都喺滘西洲度㗎。咁亦都有一啲譬如係香港大学嘅团队咁叫做晓看天色，咁亦都系唔错嘅一啲艺术装置。喺一啲自然嘅环境入面欣赏得到嘅话呢，容易令到人哋有一种更加自如心灵嘅感觉。万大嘅事情我哋都好容易就将佢放低。放下放不下。 只片即使一早通通撕碎，若说一句怀念可纯粹，谁未可容许，谁能放低就放低，就擦洗就割清遗弃，决意不见面还敢发誓，舍弃断离先高贵，有我蠢不假誓，陪同彼此听唱过，爱到最彻底，一起喧哗过，谁有好彩别提，怀念不羞愧，谁无亲身历伤过，却叫我放低。 一首作品嚟自 Cloud 云浩影嘅歌曲，叫做《放下放不下》。16度啊，咁啊相当清凉嘅早上嚟嘅，着多件衫啦。咁啊先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转头咧船仔都翻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今年头三季录得3523宗网上投资骗案，损失金额超过21亿，案件宗数同损失金额升幅显著，两者都创有纪录以来新高。又指今年第三季的网上投资骗案中，三成涉及虚拟资产。警方分析，本港数码财务发展迅速，骗徒针对市民对网上投资认知度逐渐加强的趋势进行诈骗。又指过去多年，骗徒使用网上情缘等诈骗手法，但近年警方和各界联手加强打击后，骗徒转为以网上投资方式诈骗。警方提到，今年发现超过6800个怀疑诈骗社交专业，假借投资名人或艺人作宣传招来，刊登广告贴文，讹称有投资内幕消息。警方建议市民在相关社交专业检查开设日期和管理员所在地等背景资料。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展开，参与会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坐在邻座，两人在会议正式开始前共交谈大约4分钟。会议在三藩市时间中午大约12:30，即香港时间凌晨4:30举行。陈茂波入场后，先和在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握手，然后坐在习近平的左边，并向习近平点头示意。习近平其后两度主动和陈茂波交谈，两人对话大约4分钟。美国总统拜登在开场发言后，主动走到习近平的座位，两人站立作短暂交谈。陈茂波亦有企起身，站在习近平旁边。在会议开始前，各经济体领袖亦按传统拍摄大合照。美国作为今届东道主，拜登按惯例在前排中间位置，习近平就站在前排右边。左右两人分别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陈茂波站在后排，他左边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三藩市会见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习近平说，中国和秘鲁建交半个几世纪以来，两国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双边合作稳步向前发展。今年是中秘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回顾10年，两国收获了丰硕的合作成果，而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递质步稳。中秘合作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习近平又说，新形势下发展好中秘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对维护亚太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亦具有重要意义。中方支持秘鲁举办明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同秘方加强沟通和协调，推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取得新成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气温显著较低，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 展望周末期间阳光充沛和非常干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16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初至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区选细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声言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嘉年华，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集合生活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健康活动等元素。 嘉年华设有不同主题摊位，包括艺术工作坊、特色小食制作以及经典摊位游戏等等。 嘉年华表演包括 DJ 打碟、现代创作男音表演等等。 12月2号和3号星期六日朝九晚六，尖东香港科学馆露天广场举行， 约定你啦！ 咦，见你聚精会神咁，睇紧咩啊？ 喂，讨论区有人呼吁大家去投票，仲记得要喺张选票上面打个大交叉表示立场。 唔系啊嘛，咁样可能犯法噶。根据廉署执行嘅《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任何人喺选举期间公开呼吁其他人喺选举当中投无效票、唔投票又或者投白票，都系犯法噶。你千祈唔好转载或者分享呢啲违法嘅内容啊，因为咁都有机会犯法噶。 我明白啦，不如12月10号一齐去投票选贤能啦！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早晨啊，今日星期五嘅朝头早6:37嘅早上，出面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仲有呢一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好冻啊！我今朝咧，哇，冻到争啲唔肯起身离开张床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我见天文台咧，而家嗰个都系云啊，早上清凉啊吓。 我唔觉得系早上清凉。 嗱，你自己个人嘅体感问题啫。 我觉得系好冻。 系啦， 系好冻。 天文台都系用紧呢个清凉，天文台冇用寒冷啊冻嗰 啲字眼。我认为系寒冷嘅， 系啦， 即系好冻，唔系你新界再低1-2度，我今朝咧一出嚟，哇，冻到咧。 今朝我嗰度啦。 你嗰度咪仲冻？ 我嗰度其实都系16度咯，即系同而家系其实一样啊。 吓系咩？ 系啊， 唔系应该13度嘅咩？ 唔系啊，16度啊，其实你嗰度都系16度嘅咋。 我证明我已经系即系渣渣地嘅，我已经系着紧呢一个羽绒背心仔啦。 嗱、啊，系啦，喺我哋嘅同事我喺侧边行过嘅时候咧。見到佢已經著曬頸同羽絨， 係啊，即係證明係真係凍， 都係大埔嘅同事， 即係證明係真係凍咯，唔係就係我覺得一個凍咯。 嗰位同事散啫， 哇，唔好咁樣講，你真係話埋我啫。 咁你啊離譜啦，好心你做下運動啦。 唔係，因為其實我又衰嘅，我為咗貪靚咧，我著咗條裙，著條裙咧其實係開嗰啲啊。点讲啊？侧边系开到上大髀嗰啲啊， 裙嘅你熟过我。 系、哎、我唔知点讲添，侧边开到上大髀，系本身系夏天着嘅，但我为咗靓靓地。 本身系夏天着， 冬天我都繼續 穿。咁你就活該啦呢啲嘢。 我好後悔，我應該穿翻條褲。嚇、啊！真係好。 入邊穿一條褲先，跟先再穿呢、這個。你可以穿嗰啲咩㗎？人哋雪地穿嗰啲內，即係嗰啲長褲咧，保暖嗰啲 heat check 嗰啲啊。 哦唔係我諗住冇理由去到咁誇張。係 啊，其實冇理由 嘅。我覺得自己今日著羽絨已經好誇大，因為我媽咪話好凍好凍好凍，我話好咯好咯好咯咁樣。我認為我媽咪係啱嘅，多謝媽咪。好啊，今日咧講翻呢、這個今日講嘅嘢先。嗱，最近咧我 social media 都睇到好多啊，就係、是、咧有人派錢喎。 嗯， 咁佢派錢嘅 你啊？ 唔系我都想有一日我可以派錢，但系派錢嗰个方法咧，就系将啲钱咧收埋喺一啲社区嘅角落度。 嗯，哦，我知你讲边单啊？ 系咪啊？你有见到嘅？ 有见到。 佢咧就话啦，嗱呢一个其实佢嗱我你见嗰个系咪香港嗰个版本嚟噶？收埋港纸。 系，我见到佢系好似$100纸。 系啦，$100咁样啦。咁、啊、但系原来咧一开始出现咧系一个新加坡嘅神秘男子嚟嘅。 嗯， 佢咧就先后喺一个月度咧喺社区唔同嘅角落收埋咗总额500戈币，即系大概$2,800嘅钞票。 嗯， 咁每一次咧就20至50戈币不等啦，咁样即系大概115-286咁样。 嗯， 咁但系咧，即系佢话点解佢要咁样做咧？就话啦。啊！希望可以回馈社会，就帮助一啲有需要嘅人。 系 系啦，咁佢就唔愿意透露佢个名嘅。 嗱、嗯， 一开始咧，佢就系、是、即系可能摆好少钱咁样啦。咁、嗯、但系啲人就话啦：，哇！你可能有一开始你得$10咧，即系得$57，佢就话啲、嗯、人就话：，哈、啊！你咁样咁少，我真系费事去揾啦咁样。咁、 嗯、 但系慢慢咧，啲钱越加越多嘅时候咧，民众们就兴奋啦。 嗯， 个个都去揾啦。而且咧，佢就话啦，即系啲人就问啦，哦，其实你应该捐啲钱去孤儿院啦、 啊， 或者捐啲去社区机构啦、啊，咁样。咁但系佢就话咧，佢觉得好似冇乜用咁样啊。 嗯， 因为就咁捐咗钱， 因为太多行政费啦。 系啦，或者其实佢唔知落咗咩人手啊，主要系。佢、就话咧，佢感觉系而家咁样捐出去咧，佢系应该系搵到啲，就算佢话普通人收到一个咁样嘅钱， 嗯、 收到$50，其实你都已经好开心。 特别我相信佢收嘅地方咧，可能会系一啲有需要金钱帮助嘅朋友会经常出没嘅地方啦。 系啦， 咁啊最直接啦，所以佢就会觉得， 佢就觉得啊，咁样其实系一种有趣嘅方法啦，咁样。咁、嗯、我估香港嘅人就应该系。應該係模仿啦，咁樣就收埋$100。咁、 啊、 但係咧，一開始就想問啦，阿小博，你本身有冇一個捐錢嘅習慣嘅咧？ 賣旗啊嗰啲咯，咩童軍獎券啊嗰啲咯，嗰啲算唔算啊？ 都算。 咁、嗯、我有啊，我有啊。 我係通常逢 買獎券，諗住擺草皮，即係皮搞草皮嗰啲咧，唔算啊。 我通常係獎券我都中意買嘅。 啊 因为奖券好似有啲嘢拎只旗咧，我又觉得虽然系一个贴纸，但系咧我成日都觉得咧话俾人听我捐咗钱咁样咧、 啊， 有啲怪怪地嘅。 吓、啊，而家佢哋好叻噶啦，搵啲细路仔啊，啲细路仔咧扮相又得意啊。 我细个买过旗喎、 啊。系咩？ 系啊，我真系掹住阿妈。我阿妈好有善心嘅。 你阿妈有我知。 系啦，我就俾佢细个时候掹我去。 系。 咁我就好怕丑，细个系好怕丑嘅，仲系。 吓。 即系仲要系阿妈要帮我买支旗、啊啊。 我细细都有去过卖旗啊。 你觉得点啊？其实好玩啊。 好玩，又好玩咯、啊，系咁叫人咧，你俾钱啦，你俾钱啦，咁样咯，几开心啊！ 我系平时咧就。卖旗即系买旗系少啲嘅，唔知我成日都撞唔到买旗嗰啲嘅， 系咩？ 佢我系成日都撞唔到嘅， 哦。 但我通常系譬如我生日咧，我就一定捐钱嘅， 系。 之后你可能去而家啲便利店好方便噶嘛、 啊， 你直接拎即系抌过去话我想捐俾边个慈善机构，之后你就直接可以捐咗一定嘅额数啦，咁、嗯、样。所以我每逢生日就一定会咁样捐啦。咁、嗯、但系啦，翻转头啦，佢话呢一款其实都算系一种捐钱嘅方法啦，咁样。嗯是你会不会找呢即是你都见到那个网上。 我不会找啊。为 什么啊 我觉得一定有更加比我需要那$100的人咯。 但你不会觉得不如我试下找一下先啦、 啊。 即是我未必是攞的我纯粹觉得好玩咯、 啊。哦如果我觉得好纯粹玩的话呢我会找到跟住我都会不喐佢咯。 哦。 是啦即是我见到佢啦跟住我就算咁样咯。咁我就叫参与咗咯如果是玩的话。 咁但是你会不会玩呢、啊、 我想我都不会咯。 你都唔会玩、 啊， 因为你要节省呢个时间。 系啊， 我有谂过玩噶，但系因为咧，我觉得我都系唔知佢喺边咯，即系我连嗰个头绪喺边都唔知道，因为条片咧， 我觉得即系我嘅心态就系留翻俾一啲有缘人咯。 哦， 系啊， 真系见到， 系啊，冇错啦，你见到嘅，你可能佢摆喺啲嘅位置，即系例如喺啲好隐蔽嘅草丛，真系可能有啲朋友做清洁嘅时候，见到、啊，咁我唔想特登去阻碍呢件事嘅发生咯。 我系喺度谂。因为其实你平时屋企，譬如你喺街度见到一张跌咗落地嘅100蚊纸， 嗯， 你执咧，如果拎翻屋企，其实系犯法噶嘛。 吓， 因为你系要其实 路不拾遗嘛。 系啊，你要拎翻张 cash 去警察局噶嘛。 吓， 即系我就喺度谂啦，哦，如果我拎咗翻咗屋企， 嗯， 我算唔算犯法咧？ 哦，嗱，你呢个问题咧踢咗出嚟嘅话咧，我哋系要问翻大壮咪噶。 咦，系 喎， 系啊，系、啊、其实我系真系嗰一下，我纯粹喺度谂嗱，因为虽然我自己又觉得，但系咧，如果为咗个钱去搵咧，我都觉得系有少少嘥时间嘅、 啊， 因为100蚊咧、 啊， 就不如我翻工啦。咁、 啊、 但系咧，又好似几好玩，咁所以我应该系会试下参与搵下佢喺边。咁、但系实际上我会唔会真系拎走嗰100蚊？未必啦，我惊犯法啦。 爱越弱势，愿令我犹豫。离场10秒，又认输了事。明知拣错伴侣，却在意，某想法难提议。痛够了，无法去制止。 越痛越自责，越令你仁慈。回头10秒又后悔至此，即使安慰下去我乐意，但劝你这次全然后退，尽快别太迟。 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尝试， 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欠睿智。 跟他早心力透支，就到此硬性处置，难挨在你长期错误里坚持。 应该开口吧，我知，就算知难随意。就似伴侣就像照镜子， 即使挣扎下去你愿意，别要再反思， 重求下个伴侣更轻易。 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相思， 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要睿智。 最致命歌词， 即管开口吧，你知，若再痛再无知，讲分手好吧，你知。 这首歌是一律建议分手，现在我们会听一听晨光 KOL， 看看 Sunny Sir 会怎样介绍我们去看看芒草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呢风和日丽啦，这些天气真的没得顶，所以呢我们都在朝头早的时候已经邀请了香港山岳协会总教练啦，梁子豪 Sunny Sir。 早晨啊，听众早晨咁多话。 早晨老师， 早晨早晨，好干啊，好舒服啊，爽到不得了啊！ 系啊，呢啲天真系冇得输噶啦吓。咁啊，而家都好出名一样嘢就系呢几年啊，发觉大家中意影芒草喎。 哦，其实好多年嘅咧， 系啦，芒草就好多年噶啦， 好靓，系多谢。 宋朝都有芒草噶啦， 点啊？ 喂，大哥， 不过宋朝咧，大家就冇有冇相机啦， 又系系系系系宋香芒啊嘛，女宋香芒， 系啦系啦系啦， 哇，真系救命啊！陈奕迅嘅年代已经有啦， 陈奕迅，我一嘢去到宋朝，睇你点追， 我追翻过嚟先。阿依晨佢一影完之后咧，大家知道原来芒草好靓， 系系， 即系用风吹。其实咧，我觉得有样嘢系影相睇影唔到嘅， 吓 你有冇试过坐喺度咧，啲风吹？跟住嗰啲芒草一齐好似浪花咁样飘下飘下嗰种感觉，哇！ 影唔到啊， 影唔到嘅。就算用相机拍咧，或者用摄录手机影嗰个短片咧，都冇嗰种亲力嗰种感觉。 系， 好似一齐飘紧个嗰个即系芒草海上 幻化成风， 哇！嗰种感觉系冇 喺嗰刻，我都觉得我自己成为咗风。 好啦 ，call me， 其实我。我要同听众讲，小白今日好开心啊！我唔知佢做咩嘢事， 因为变咗做风， 哇！真系好开心啊！你其实我想讲， 风之子啊，你有冇听过啊？巴迪斯图达， 哦，你哦，我就知风之谷啫， 系 即系风之子好快啊嘛， 系啊系啊，巴迪斯图以前一个阿根廷，我跟听众唔知啫。阿根廷自己一个前锋， 其实冇人唔知噶， 有 追唔到啊嘛，系咪先？ 追唔到，好，好，咁啊，继续讲翻嗰个芒草啦。 我谂住讲完浪漫啲，入个气氛，跟住听众咧就再又讲， 吓 呢个时候放低你手上嘅工作， 吓 出发去啦。 哦，系喎， 系咪先？哇， 成个意境喺度啦。 点知你就话疯啊？Oh my god， 点算？ 系啦，喂，咁其实香港都有唔少嘅地方咧，系可以影到靓嘅芒草啦。 多， 咁 非常多， 非常多。所以其实唔需要咧特别辛苦嘅。咁如果你话喂，我想上大东，咁当然欢迎啦。咁大东其实系 好出名嘅， 路程远啫，但系唔算辛苦嘅。 而家车程近咗好多啦。 系啊， 有好多听众其实都系住东涌啊嗰啲地方咧。 咁直头系佢后花园添。 是啊，我个朋友就是住东涌，他每次都上去大东嗰度睇下。系啊，咁佢大东有咩好处呢？就是风大， 嗯， 即系就睇到头先我哋嗰 个。 系呀呀呀 ！OK， calm down， calm down 啊 ，Win， 你冷静啲先 ，Win Win Win。上到 呢 边几 开心，如果叫 Win 嘅话咧，喂冷静啲 ，Win Win Win。赢赢赢！哇！ 哦，好啦好啦，你系应该加 winner 嘅，你胜利者嘛？ 系， 即系生日学英语，我哋又嚟啦。 系、哦，好，我哋继续讲翻先。 不过上大东山咧，太多人上。 嗯。 咁啊，早几日见到人排队上去添。 哇，系会呢排有机会啦。 系，咁啊，排还排，咁啊，有啲朋友仔咧会喺上边露营嘅。 嗯。 咁啊，即系我都觉得。都是那句，你尊重我成，我就尊重你，不要走去別人的營前面喧嘩吵住，露營人士都不要隨便把垃圾周圍丟，拿回所有東西，那個地方就漂亮了，但好時候有些人就不知道他是什麼身份，很奇怪，總之啲城市人就閉上隻眼，我要衝條路去中間就拍，就推开晒、踩死晒嗰啲芒草。 哦，即系自己又整条新嘅路出嚟啦。 系啦， 其实我唔系好第一，如果你话放环保保育嘅话，咁当然已经系差啦。第二就系有阵时你就咁行嗰啲路咧，我自己心入边啊，我会惊嘅。 我会亦都担心其中一样嘢，我唔知道我踏落去下低嗰一步咧， 哦，睇唔到嘛？ 会唔会其实系空心嘅？因为我有睇过，我有睇过《神雕侠侣》啊，《神雕侠侣》佢有个咪绝情谷嘅。咁、其中有一幕系唔知佢杨过同咩公孙六岳行下行下，突然间两个哇一声跌咗落去，跌咗落咩鳄鱼潭入边。咁佢哋原本咧就我睇过刘德华版本啦。咁以前咧都系喺个草嗰度行啫嘛，突然间跌咗落去。咁你点估到咧？咁我唔敢话系咪香港一定有冇呢啲咁样嘅地方。咁我总之我就稳阵啦咁样。 你谂得好细致啊， 系啊，系啊，我细个睇神雕侠侣睇咗几廿次噶啦。 因为有时候会啲芒草太高咧，我哋睇唔到个斜坡或者定系一个 见唔到地下嘅，其实见唔到地下噶， 危险噶，危险噶。所以大家 咁可能咧，你话喂起得芒草咁，即系代表嗰度有地下有泥啦，个泥可以系松噶嘛，松嘅泥都可以有芒草生出嚟噶嘛。 有机会我再同你讲下啲泥质嘅问题。 哦，系呢、這个可以一个 topic 喎、啊，呢、這个 即系最近我都请嗰啲叫做地质师。 哇， 今日倾过几句偈咁样，哇，学获益良多。 胜读十年书、 啊，真系劲抽啊！佢话你忍住唔好讲住，我哋讲翻芒草先。 留翻。 除咗大东山之外咧，其实都仲有好多比较近啲嘅地方嘅。咁又可以去翻大帽山都有。 大帽山有啊， 咁大帽山因为又系车道， 大帽山就上到去嗰、那个、那个闸口嗰个位啊， 再高少少都有， 嗯， 一路都有嘅， 闸口嗰度就行上去咯， 系啦， 咁起你起码石屎路嘛， 有同学仔问我哋点解喂，即系车路都介绍我唔使你讲啦，咁，你又错啦，我就想呢个活动唔系净得有脚行到，即、就、系、是、有气力嘅先睇到，咁我哋有同学仔可能年纪父母大啦， 大咗啦， 咁啊坐的士上去又好， 系、 啊，带佢去睇下都好啊， 系 咪先？即系我觉得。中国人一样好嘅，百行就以孝为先。 系系系， 我呢个时候唔带父母上去亲下恩咁样，几时啊？系咪？ 哇 哇，唔系讲笑。 敬佩敬佩敬佩。 不过我有问过我阿爸嘅，好忙。我问我阿妈，好，就一直都好咗几年都冇再去过。 其实我都成日问我阿妈噶，不如一齐去边一齐去边啦，全部都唔去啊。其实去呢啲都几好啊，系咪？车又到到， 系车到落地。 系啊， 咁啊铺张胶毡，佢坐喺度捽下，跟住就揼下佢膊头仔啊，咁啊又食件三文治啊， 都系药油啊咁样， 系咯，咁啊几开心。天伦乐又唔使特别用钱，唔系好贵嘅，咁但系孝心又好好嘅，咁 同埋一个好难忘嘅回忆呢个系。 系啊，好好珍惜啊，我觉得即系嘢， 即系总之食住呢个季节啊，大家去啦。 系啊，咩芒草念亲恩啊？ 芒草有念親恩嘅咩？ 冇啊！ 我睇新年常啱作嘅。 系啊，讲下就 系 讲下。 系啦，喂，除咗呢一个，譬如大帽山之外，仲有其他地方都一样有好多芒草。 粉岭鹿颈都有。 喂，鹿颈，我系跑过去。其实全香港我都系跑过去嘅，不过跑得嚟都唔会话太辛苦。 不过鹿颈条路虽然轻松，但系就即系人路都唔少，同埋都要两三个钟行。唔好睇小佢。 系咁，呢个就真系要一啲即系装备好少少啊，行山人士啊咁样去啦。 但系佢真系似一个芦苇花田咁嘅。 哇，咁样特别呢个。 咁就变咗望落去，哇，又有头先嗰啲风吹海嗰啲咁嘅感觉，正啊！ 哎呀，你突然间你咁讲，呢几日啲天气又咁好，我即刻想起行。 不如收咪我哋行啦， 因为鹿颈我自己就本身喺大美督嗰度附近啊嘛， 系冇错。 咁大美督嗰度其实去鹿颈咧唔系特别远嘅咋。如果你话系行山，就算我喺大美督嗰度上经呢个八仙岭嘅自然教育径嗰条路上去咧，因为都行山啦，唔想行石屎路啦。咁行过去嗰，我估真系两个钟，其实都已经去到噶啦。 两个钟差唔多啦， 系咯，两个钟都去到，系啊，但系咁去，咁所以呢个都值得去啊。鹿颈，等我 mark 低佢先。 系啊，咁除咗啲地方之外咧，都系网上有好多提供啲地点嘅。 系， 大家睇之前去之前咧，就要准备足够嘅水。 水啊，天气干燥， 系、 啊，同埋咧，你就算唔系话嗰啲咩速行啊、跑山嗰啲，就算自己行山咧，天气干燥，你要饮多两啖水， 同埋风高物燥，小 心 啲， 小 心 山火。同埋咧，就大家喺度一路行嘅时候就成日倾偈啦， 哦， 就倾到口干，所以都系要饮水。 好啦， 唉，下次再讲啦。咁如果最紧要就系带出一样嘢，就系而家芒草嘅季节啦。 系， 咁大家好容易就可以揾到一啲芒草行山嘅攻略嘅。最紧要就系行得开心，安全啊！ 安全， 好， 拜拜。 七点钟之后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咧将会分途广播嘅。咁普通话台都会有业余播嘅音乐早点。 咁新闻报道之后，记得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益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系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益璇璇仔。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早上啦吓。咁啊，晨光第一线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除咗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之外啦，咁啊，见到啊船仔都喺度。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另外咧，晨光交通天文台啊，咁啊，啵啵两声之后咧。亦都有阿 Didi 喺度啦，早晨， 早晨啊，两位， 早晨。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唔知系点咧？咁啊，会唔会即系叫清凉咗少少嘅早上？ 啲人晏啲起身系咪啊？ 系、哦，会 有咁嘅情况噶，即系有啲人唔系一定要准时翻工啊，自由工嘅话就可以晏少少咁啊，可能哎呀咁凉，不如瞓晏少少先起身啦。 系咯系咯，呢、這个天啊真系好瞓啊， 好瞓啊， 系啊， 我又麻麻地，咁啲风好大啊，听呜呜咁样，我反而瞓得唔系咁好啊。 我就即系应该寻日夜晚瞓觉嘅时候开翻少少窗。系啦，咁就会好少少咯，系、 啊、 焗咗少少。 你连条罅都冇啊？ 连条罅都冇，系啊。 我做最后都系连条罅都冇，因为实在太嘈啦。 我系有条罅嘅， 有条罅咧，真系得一条罅，嗰啲风声呼呼 系啊 咁样。 开少少，不过可能啱啱咁啱吹正我嗰边风咯，所以边系食风啊？ 哦，呢个吹海风 系 嘛？ 系啊，系食风。 哇，谂起有海风，即系个海景啊靓啊！ 海景靓，但同一时间系咪都系冻啲啊？ 此海不同彼海，麻麻地 啊！哎呀，你 讲翻交， 谦虚谦虚啊！ 讲翻交通先， 美德美德。 咁啊，好讲翻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吓咁都系啦。红隧嘅开始有车多啦，九龙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嘅。咁而喺新界啦，元朗公路去翻屯门啊，近住富泰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嘅。咁提一提你啦，有啲水管。紧急维修需要封路嘅，就喺油麻地嘅众芳街啦。咁众芳街近住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对出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另外九龙湾嘅林华街都有水管急修啦。林华街去翻宏光道方向，近住宏光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最主要咧就影响咗啦，长过7米嘅车不能够由呢个林华街左转入去宏光道嘅。咁另外啦，强风关系啦，港珠澳大桥提一提大家，主桥嘅快线同中线啦。车速限制由每小时的100公里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的，另外慢线都是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讲完港珠澳大桥主桥，现在讲港珠澳大桥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的100公里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的、 哦、因为太大风了， 没错， 是啦，我们的人都容易吹到吹歪了，系、 嗯、 啦，啲发型咧，即系头发乱了，又要攞翻学友嗰只歌出嚟啦。 哇，大风真系好犀利，如果你轻身啲咧，真系咧吹得你喐噶。 系啊，一两步可能，失咗个平衡啊吓。 系啊，所以轻盈嗰啲咧，即系要捉紧啲隔篱嗰个，有啊有啦，冇就捉住某啲嘢， 捉住某啲嘢， 捉住某啲嘢可以令到你唔会俾风吹亲嘅。 捉住电灯柱。 系啦、啊，冇错，企喺度等一等先啦，风可能唔系成日都有噶嘛，过咗就冇啊嘛，阵风阵风。 或者帮自己加磅。 系啊， 个袋。重啲，攞多幾本字典出嚟。 而家都好少人攞字典，我相信我年代又多。而家個個揸住手機一查就查到啦。仲邊度？我屋企仲有本好厚嘅字典。 唔係，我屋企都有啊。 我抌咗啦。 你抌咗啦？年輕人真係啦。 小學你仲會拎住嗱，我本中文字典啫。小學仲會話喺度 check 部首 嘅。 係，但係我真係冇啦，直接上網揾啦。 冇錯。 其實 check 部首咧，我覺得有好處。我而家最近都有同仔仔講咧，其實你啲字咧唔好下下即係語音，跟住譬如譬如九龙塘呢三个字佢写啦，九龙塘跟住咪默书默俾佢，跟住佢又可以check翻啲笔画啊咁样噶嘛。而家都系用呢啲字典啦， 咁我咧就即系睇唔过眼， 系， 我就同佢讲啦，唔好成日咁样用埋即系咁懒惰嘅方法啦，你学下点样去到由部首去到 check， 可以帮到你写字噶，因为你、嗯、你清楚嗰个文字嘅结构嘛， 嗯， 系啦，咁英文都系，英文佢唔识串嗰啲字咧，又系譬如 radio 咁样唔识串，佢又对住个平板 radio 咁样， 跟住弹出嚟， 咦？但系佢识读。佢就基本上識串噶咯， 你嗰個聰明識咁叻 嘅 咩？係 係， 咪？咁所以佢咧又用呢個方法嘅時候，我又俾個秒啦。跟住我就同佢講：你用下字典啦，你用字典查得多，咁你對26個英文字母其實個感覺係會再強啲嘅。 嗯， 係啦。咁佢都肯聽。 哦， 哇，好乖啊！ 你咗爸爸，而家冇人用查字典， 係啊， 係啊，我一定忘啦。 我有裝佢㗎，做功課時裝佢咧。我唔知佢應該睇唔到我裝佢啦。 係。 跟住咧就見佢真係查字典嘅時間咧，佢真係會攞翻本字典出嚟，然後揭揭揭。跟住就自己睇翻個字，就抄翻落去咁樣，就唔會話下下喺度依靠嗰個平板咯。 孺子可教也，好乖喎、 啊，幾好啊！ 真係好聽你話、 啊，呢啲即係佢好嘅要讚咯、啊，唔好啲都係要俾我啡噶啦。 係咪啊？我仔如果好似你咁樣同佢講咧，某啲嘢佢會駁我噶。佢話：嘿阿媽，你而家年代唔歐啦，你唔啱嘅，佢會咁樣話翻。好多時都係咁樣。 誒、我都就快噶啦。 係啊， 佢未去到嗰個層次啫。 咁又唔係喎，細細個我仔小學已經好中意駁嘴咯。 哦，係咩？ 係啊。 不過細個我都係衰嗰啲嚟噶。 我都係喎。 系咩？ 系咪？ 我觉得咧，都系好中意驳嘴嘅人，最后尾都会入戏、 啊。所以咧，我觉得我仔仔都几好，嗯、即系佢系我仔仔啦，但系佢又冇驳我嘴， 系咪啊？ 系 啊，听 话咯。系啊，我觉得我便宜咗啊，因为我有驳我妈嘴，但我下一代冇驳我嘴。 但系你驳你妈嘴嗰阵时候，可能你仔睇唔到你驳你妈嘴嘛。 系 啦，咁呢样嘢最紧要啦。 系啦，系啊， 咁啊，千祈唔好咧做一个坏榜样。 系， 所以我同我妈成日嗌交都匿埋，费俾阿仔睇到。 系啊，如果唔系咧，佢就哎哟。 你都同我媽嗌交，我學下你先，咁咪大件事。 大件事啦嚇！ 今朝係咪講呢個教仔課？ 唔係，你講埋，快啲講翻個準備咗個。 咁啊，交通先啦。咁同大家講啦，又係有好消息咧，喺晨光度同大家講嚇。 好。 咁啊，早幾日開始嘅啫。咁啊，北區咧就有一條新嘅專線小巴，叫做507號啊。係。咁佢咧就喺邊度開嘅咧？就係喺粉嶺咧一個地方咧，就係叫做 One Inno， 因為咧冇中文啊。One Inno Well 咧，呢個地方開出嘅循環線嚟嘅。 其實喺邊度 㗎？喺粉嶺嘅馬色路啊。 馬色 有三期嘅依個， 哦，已經有三期， 係啦，屋苑嚟嘅， 私人屋苑咁樣， 私人屋苑啦，係啦 ，One Inno Well 啊，咁就開出嘅循環線啦，咁佢會經邊度咧？就會經長華村啦、上水警署、粉嶺樓村、和泰街、海聯廣場、粉嶺站之後咧，就去翻頭先我講嗰個 我揾到啦，喺邊度？我知道喺邊度，係。系啦，咁啊又，冇啊，我都系中意住啲村屋，穷乡僻壤多啲。 村屋有村屋嘅好啦，即系私楼又即系唔系叫私楼，即系有啲高楼大厦，高楼大厦好啦，咁讲啦。 系啊，咁啊都啱嘅，系咯。村外村屋好啦，高樓大高樓大 各各好啦。咁但係而家有條新嘅專線小巴就仲好添啦。 因為我見佢位置都真係唔係話好近火車站。 咁、啊、所以咧 都幾遠喎，原來佢同火車站。 冇錯啦，咁所以咧其實都一段時間㗎啦。咁佢哋就啲居民就話：哎呀，希望快啲啦，運輸署快啲批啦。咁、好彩而家有條小巴線啦，方便啲居民啦。咁、 哦、 好啦，佢哋服務時間咧就係每日嘅上晝6:30到晚上嘅10:00。 嗯， 全程就4蚊嘅。咁好啊，仲佢有優惠就係、是。乜嘢咧？轉乘指定嘅九巴路線咧，可以有轉乘優惠。 哦， 咁又好得意喎！喺90分鐘之內出市區啊，即係指定呢個90分鐘之內咧，轉乘有幾條嘅巴士線嘅。 嗯。 九巴270A、270B、278X、279X 同埋978咧，係可以咧變相咧就可以慳翻減4蚊嘅。咁即 係 變咗你搭呢個小巴咪免費咯？ 咦，咁幾好喎！ 出市區，譬如270A。我記得是尖沙咀的嘛， 係啦， 尖沙咀入 咗 去粉嶺，係啦，入粉嶺跟住你又轉翻呢架車，又唔使俾錢， 係啦，咁係好得意喎！嗱，你出翻市區咧就行90分鐘內咧，但係入翻粉嶺就喺150分鐘之內轉車，咁就可以係頭先講嘅巴士線，不過得三條嘅啫，270A、270B 同埋278X 咧，就去翻粉嶺啊、華惠園啊同埋北區醫院方向咧，都係減4蚊嘅。 哦，唔錯唔錯。 好唔錯噶，咁可以減翻4蚊啦，加加埋埋話每日都係錢嚟噶嘛，係嘛？ 同埋你慳咗時間啊嘛，因為呢條路咧就好似我哋火車站上廣播道，即係上我哋廣播大樓咁樣啦。你行嘅話咧，又要你10幾分鐘，咁又唔係話真係極度辛苦嘅。咁、 啊、 但係你又即係呢個距離咧，又好尷尬。咁你搭小巴又好快喎。 冇錯，好快脆落雪，好似我都覺得好奇怪。喺九龍塘小巴站一上啊，哇！喺浸會落都唔知使唔使，即係大約一分鐘，但係都多人上嘅，方便咯。或者啲人唔中意行路，各有所需。 同埋啲唔識啊，同埋嗰條窩打路道，有陣時你唔熟嘅話咧，你係覺得哇，嗰度啲車好快啊！咁我算啦，我上小巴啦咁樣。 係啦，咁頭先咧，你提到一樣嘢咧，就係話其實依一個地方去到粉嶺站都有段距離噶嘛，但原來佢咧同依個街市都有段距離㗎。 哦， 咁所以咧依一個街坊就話啊，好開。开心啦！终于咧，可以有呢个小巴站都可以经到新嘅街市， 系 咁，所以就唔需要特登去行啦。咁、好似话斋，就算分零钟都好坐一坐啦。咁即系市民咧行出，因为佢哋行出行入咧，其实都要花脚力噶嘛。你知啦，去街市买餸点会唔使花？ 系啦，搞到而家鸡加埋鸡脚都买少几只噶。 所以除咗街市之外咧，咁同埋咧，而家出入火车站咧就方便好多啦。咁所以咧，由呢一个地方可以直达小巴。即係啲小巴可以去到粉嶺火車站啦，咁就記得啦。同埋咧，佢有得上前，唔係記得咧，有得分段收費嘅喎。咁就係三毫去到粉嶺火車站啦。如果喺街市上咧，三個半添啊，仲 三個半，我平咗啦。 再平五毫子， 係 咁所以幾好，又有轉乘啦， 幾好幾好， 有分段收費啦。咁同埋去街市啦，同埋去粉嶺火車站嘅朋友咧，就唔使一定要去步行或者係用其他嘅途徑咯。 好啊，咁啊，即係小巴聽到大家呼喚之後就嚟咗啦。 507號啊，係新嘅小巴線，咁大家都可以享用呢條巴士線啦。 大家留意。住啦，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啊，清凉咗唔少。问下出边吹紧呢一个食紧西北风啊，唔系今日唔系食西北风啊，今日睇下咩？今日咦，今日真系北风，但唔系西北风啊吓。今日睇下啲北风食成点啦吓，船仔。 哇，好冻啊！尤其是咧，我啱啱着住条裙咧，即系喺我条裙嗰度咧，鼠入嚟嗰啲风，哇，好冻。咁同埋你都见到啲树咧系咁喐，咁但系天气还，我觉得好似冇朝头早咁冻啦，因为始终而家太阳出来了咁样。 系啊，唐伯伯都翻工啦吓。 系啦，我觉得冬天最常见出现嘅咩咧，就系鼻敏感或者伤风啦。咁但系咧呢两样嘢咧。我發現都幾難分㗎喎，咁原來呢都係可以分到嘅。例如果譬如你鼻敏感嘅話呢，其實通常就出現喺早晚時分或者係一啲環境啊氣溫轉變嘅時候嘅。咁我鼻水係通常清啲嘅。咁相反啦，如果你係呢一個傷風呢，其實就會維持幾日啦，而且你個鼻水係比較結少少嘅。同時之間你可能出現發燒啊喉嚨痛咁樣。咁所以你就可以分到啦，其實係有得分嘅。 咁大家朝头早嘅时间呢可以试下返返睇下自己嗰个嘅问题喺边度啦。好啦，见你个人都几好，咁入嚟唔好吹风啦，等我帮你读咗个天气佢啦。 哦，好好啊。 啦好啦，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天晴，早上气温显著较低，咁日间非常干燥，咁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吹清劲嘅北风，咁初时离岸吹强风，咁高地间中吹烈风，咁都系大风啊。展望周末期间呢，咁阳光充沛同埋非常干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16度左右噶，新界再低多两三度，咁下周初中期咧，咁气温亦都逐步回升噶啦。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5%嘅，咁大家留意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系生效噶。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旁边啊，晨光大学入边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系早晨各位， 早晨啊佳哥。我发现咧，原来有啲即系譬如寺庙啊，上星期我哋讲嗰啲街道啦，亦都讲过譬如系庙街嗰啲古仔啦，其实咧。我見到都有好多嘅寺廟，原來每一個都有佢哋自己嘅故事啦。香港嘅朋友雖然住得咁耐啦，譬如住咗幾十年，但你可能見都見過，但你唔知道原來有好多寺廟啊，佢哋嘅背後故事咧都相當之有趣啊。今日咧想問一問一個叫做朱大仙龍岩寺喎，介哥唔知係咪都有略有所聞呢？ 哇！呢間廟咧就喺大澳啊。 係。 即系山长水远啊！ 系啊系啊！ 咁啊喺香港嚟讲咧，就系得一间嘅啫。就系咩咧？即系话以朱大仙 系， 即系作为佢个其中一个主神。 系 咁咧，就系孤嚟嘅。咁呢个朱大仙咧就好独特嘅。佢主要咧就系喺澳门，同埋呢个香港嘅渔民嘅社区里边咧，系受到啲渔民嘅供奉。 系佢原本系真有其人定系点样噶？ 嗱，朱大仙咧就应该咧就我历史咧就唔清楚嘅，唔清楚点嚟嘅。咁咧就传说咧就话系以前嗰啲渔民啦，你知啦，即系佢哋咧都佢哋经历风浪啦，咁啊好多时候咧都遇危险嘅时候咧。咁就有啲漁民咧就話朱大仙咧就上堂啊， 咁指點迷津， 嗯， 指點迷津， 嗯， 咁指點咩迷津咧？第一就係、是、咧，如果有病嘅咧，朱大仙啊，即係教佢點樣醫治啦。第二樣嘢就係咧，以前咧捉魚咧係冇雷達嘅。 就唔知道邊度有魚啦。 係啊，冇衛星去追蹤啲魚群嘅。但朱大仙係會指啲迷津咧，話俾啲漁民聽咧，邊個地方有魚，咁佢就喺個地方度捉魚。 就唔使等啲漁民咧一嚟空手而回。 所以咧，佢哋咧就好信啊朱大仙。咁但係咧，除咗香港同澳門呢個海域裏邊咧，其他地方冇人拜嘅。 哦， 真系好地区性嘅呢样。 唔怪之得咧，你话喺大屿山、大澳同埋澳门咧，即系都系喺香港嘅西南边一带。 系啊系啊，佢嗱、啊、基本上咧，而家香港啲佢个信众咧，佢哋供奉朱大仙咧、 啊， 都系喺自己嘅艇里边多。 喺个艇入边啊，咁会唔会其实 自己拜？ 其实除咗个、 啊、好似龙岩寺一间庙坐咗喺度，里边有个朱大仙像咧，咁就冇嘅，即系得一个嘅啫。 哦，咁会唔会有啲譬如相关特别嘅节日啊，或者做一啲就系祭祀啊，都系同呢位朱大仙有关，同呢个龙岩寺有关咁样嘅？ 龙岩寺咧，佢个传统咧就每年咧都会做一次太平清照嘅。 系， 咁样做太平清照咧就系、是、兼埋贺埋呢个朱大仙噶啦。 咁即系大澳个太平清照就做埋呢个朱大仙。 系啦，咁啊农历佢大约就系天后诞之前会做嘅。 系， 即系农历三月初三月廿三之前咧就会做诞，咁啊做几日咁样啦。 嗯 打照打几日咁样啦。不过佢个打照咧又得意啲嘅。即係佢打照咧，一般我哋嘅認識咧，咁啊，梗係請男模啊，或者請道長去做啦。佢哋嘅照就唔係嘅，佢哋嘅照咧係釋迦照，係佛教儀式。 點解會特別又唔同嘅咧？ 嗱，呢樣嘢要講咧，講就係我哋廣府人嘅一個宗教傳統啊。就喺以前咧，我哋廣府一帶嘅地方咧，都好流行咧，就用廣東話咧係念佛經。去打照 咁，梗系啦！我哋廣東人啊嘛，呢度 係啦，係啦，咁咧，咁咧就以前就所以咧，講打照咧，就有好就好多時咧，就會請啲居士啊，佛教嘅居士咧、 啊， 或者係和尚師姑咧嚟做呢個法事嘅。咁我哋叫呢啲就叫做釋迦照，釋迦照係啦咁樣嘅。咁好流行嘅以前係流行。个程度咧系唔会差过话用请南摩师傅咧去打照嘅，咁、但系咧时至今日咧就式微啊， 哎呀， 因为咧啲师傅越嚟越少啊，咁样，同埋咧佢个学佢个佢嗰啲学，即系听佢哋讲咧，即系学习好困难啊，后生嘅一辈咧就冇人肯学啊， 系啊，咁呢个传统嘅 话，一路式微啊咁样嘅、所以咧佢哋个传统咧就去到近代咧、就已经唔系揾一啲广东嘅居士或者和尚师傅去做，系、唯有请一啲咧讲国语普通话嘅、 普通话嘅 和尚去做咁样咯。 哦， 即系喺佢哋个渔民嘅眼中咧，都系佛教仪式啫，冇佢都唔理你广东话嘅，就系普通话，总之系佛教仪式，中间系供奉三宝佛就得噶啦，咁样咯，就咁样。 咁、都系就系一日咁样去到做嘅咁样。 佢哋做几日嘅，做三四日嘅，即系每一年都做三四日，咁啊每隔十年一次咧，就一个大照，就做七日。 嗯，哇，那个就好大咯！如果你话做七日嘅话， 系啊，大啲啊，即系长时间啲念多啲经咁样咯。 系，咁你做七日，真系纯粹系念多啲经，定还是会有其他特别嘅仪式嘅？ 念多啲经，念多啲经，梗系有其他仪式啦。唔系你唔中意嘅，真念嗰本经咩？ 咁样。咁呢一个嘅龙岩寺啦，佢本身如果你话平时开唔开放俾游人去到参观，定系点样噶？ 开放嘅，佢都欢迎嘅，因为佢就但系因为嗰度梗系偏僻啊，远咗少少。咁一般嘅嗰啲响饮住去个墟嗰度饮饮食食啊，行下街咁样咧，就未必会入到去入边。 行山嘅一班朋友就有机会会唔会经过啊？ 行山嗰啲咧就梗系学嘅关系好嗰啲啊，中意寻幽探秘咁梗入去啦咁样嘅。 嘅关 系 好啲 吓。讲又讲喎。 点 啊？嗱，呢间龙岩寺咧，其实佢本身就唔系喺香港噶喎。 澳门噶？ 佢唔系，佢喺平海。佢、本身呢个朱大仙咧，就除咗喺澳门同香港咧，佢个祖庙就喺平海嚟嘅。咁咧就又有个传说噶、哦。传说系咩咧？就话咧，有呢个渔民啦，咁佢啊平日就喺澳门啊、香港一大个海域咧，咁啊打鱼啦、啊。有一次去到平海咧，咁、就见到呢间朱大仙庙啦。 咁咧就佢嗰個緣啊，類似就係話，即係譬如佢唔知佢阿媽病咗啊，定點樣咧？咁咧就如果朱麗仙係救唔到咧，佢咧就會將佢咧就係請落嚟香港供奉咁樣。 有段咁樣嘅故事啊，原來。 結果咧就係如願啦，即係佢阿媽好似阿媽定唔知親邊個親人啦， 吉人天相啦，總之就係、是。 咁於是乎咧，佢咧就要兑現啦，承諾啦，就請咗朱大仙咧，就落咗嚟呢一個大澳呢度咧，起咗間廟就龍岩寺咧，就供奉佢，就方便佢哋拜神咁樣咯。 係龍岩寺本身我咧就未踏足過咧，又或者我真係行山嘅時候經過，我自己都冇懷疑。其實佢話嗰個規模係幾大到？ 哦，算係大㗎，算係大㗎。龍岩寺咧本身咧。佢起咗百幾年歷史㗎喇。 嘩咁耐㗎。係 呀，二十世紀初㗎。 係。 佢前身呢聽講話係一間冰廠嚟㗎。 係。 即係做冰，因為多漁民呢需要好多冰㗎嘛。咁嗰度係一間冰廠嚟㗎。咁之後呢就唔知咩原因啦。咁就俾嗰個漁民佢成班漁民呢夾錢呢就買咗笪地啦。咁跟住呢就起咗呢間叫做龍岩寺咁樣。咁呢佢喺平海嗰個寺廟呢就好高㗎，喺个山入面嚟㗎。 嘩喺山入面，嗰度我都想去睇喎。 嗰度呢就而家已经冇公共朱大仙㗎，因为我去过搵过。咁因为点解呢，因为以前呢就因为政治运动㗎上面。咁就好多嗰啲神佛都冇咗嘅。 哎呀。 係啦。就反而呢就流落咗嗰个信仰传统呢就落咗嚟香港同埋澳门呢就得以保留。係啦咁样。 咁所以历史啊都係同呢一个嘅叫宗教传统呢都係息息相关。咁我哋今日喺香港见到龙岩寺都係一个缘分喎。 係呀，呢个好有趣嘅一个历史嘅故事啦。 系啊，咁啊好啦，咁啊睇下嚟紧仲有啲咩得意嘅故事咧，又邀请阿佳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佳哥。好，拜拜。 声言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嘉年华，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集合生活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健康活动等元素。 嘉年华设有不同主题摊位，包括艺术工作坊、特色小食制作以及经典摊位游戏等等。 嘉年华表演包括 DJ 打碟、现代创作男音表演等等。 12月2号和3号星期六日朝九晚六，尖东香港科学馆露天广场举行，约定你啦！ 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陈俊轩、 船仔， 音乐关系。 如果你用手震音的话，其实一开头已经焗住了口琴。譬如这些东西我就很想去，首先我技术上钻研，也很想推广一些很重要，其实对于每一个口琴手都应该是要学的东西。那当你去跟其他乐器去夹，起码声量不会太小，你的音质也都是合理的。 今个星期有嘉宾李俊乐和大家探索音乐世界的无限可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展开，参与会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坐在邻座，两人在会议正式开始前共交谈大约4分钟。会议在三藩市时间中午大约12点半，即是香港时间凌晨4点半举行。陈茂波入场后先和在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握手，然后坐在习近平的左边，并向习近平点头示意。习近平其后两度主动和陈茂波交谈，两人对话大约4分钟。美国总统拜登在开场发言后主动走到习近平的座位，两人站立作短暂交谈，陈茂波亦有企起身站在习近平旁边。警方今年头三季录得3523宗网上投资骗案，损失金额超过21亿，案件宗数和损失金额升幅显著，两者都创有纪录以来新高。又指今年第三季的网上投资骗案中，30%涉及虚拟资产。警方分析，本港数码财务发展迅速，骗徒针对市民对网上投资认知度 逐渐加强的趋势进行诈骗。又指过去多年骗徒使用网上情缘等诈骗手法，但是近年警方同各界联手加强打击后，骗徒转为以网上投资方式诈骗。以色列当局表示，耶路撒冷附近一个检查站发生枪击事件，三名袭击者被击毙，以方就一死五伤。事发在耶路撒冷南部靠近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一个检查站，三名枪手揸车到检查站附近之后向检查站射击，随后被当场打死。以色列警方指，襲擊者除了攜帶手槍之外，亦帶備斧頭和彈藥，認為他們準備在以色列發動重大攻擊或者屠殺。以色列當局說，四名安全人員中槍受傷，另外有兩名安全人員受輕傷，其中一名中槍的20歲士兵其後傷重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气温显著较低，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周末期间阳光充沛同非常干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1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至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4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因为码头嘅设施故障，红磡至到北角嘅渡轮服务暂停。另外，佐敦道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各市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去红磡方向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柯士甸站。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咧九龙塘会一段咧都比较车多繁忙噶，车龙去到军营；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跟住圆洲仔嘅车龙去到马窝；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万公屋；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小康港铁站嘅车龙就去到福亨村；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排到青山公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这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政府希望吸引全球富豪来港成立家族办公室，究竟香港有什么优势可以吸引他们落户？ 比利时驻港副领事会介绍比利时日的精彩活动，还会分享他们迎接圣诞老人的独特方法。 最后带大家上山下海，参与维港泳和东区文化漫步游。 今晚9:30，港台电视32。 CIBS 人人广播， 少数族裔行行即安健， 扎铁业团结工会理事 Man 叔， 少数族裔最易受伤嘅嚟讲，譬如佢搬运铁料嘅时候冇用正確嘅姿势啦，引致腰啊、腿啊或者手脚啊会夹伤啊，或者扭亲啊，呢个系比较上普遍发生嘅情况嚟嘅。 CIBS 节目《少数族裔行行即安健》，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即日起到11月19号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今年我们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动做下运动啊，小白，咁啊，今朝 sport 到你先跟进乜嘢嘅体坛消息先 啊？净系唔好话做运动啦，睇运动啊，自己个人都 feel 到晒啲热血出晒嚟啦， 热血沸腾啊，真系 系啦。喂，葡萄牙喺星期四嘅欧洲国家杯外围赛 J 组嗰度啦，咁啊 ，C 朗又入波咯， 系128个国家队嘅入球。 系啦，你真系唔好话咧，佢虽然踢咗沙特，有啲人就话到咁，你喺一啲叫做技术上冇咁好嘅层次嘅联赛嗰度。比拼啊，咁個人 即係對比英超啊，西甲啊， 會唔會個人即係就容易跌波啊、又剩啊各樣？其實喺佢身上邊咧，我真係唔係好見得到呢個問題出現。 所以沙特超其實對於好多地方嘅聯賽嚟講都好高級㗎啦， 係 因為好多勁人過咗去。 係啦，嗱，而家真係成個檔次不同咗， 有賓斯馬、有文尼咁樣係咪？ 係啊，咁睇下佢嚟緊，如果轉會嘅時候啦，咁我相信都仲會有啲幾矚目嘅。即係例如成傳咗好耐嘅，例如麥巴比會唔會過去咧？咁唔算啦，錢作怪嘅有時我哋都好難估嘅。 過嚟中國踢波咯，我想試下睇佢踢中超啊嘛。嗱，踢中超嘅好處係咩咧？有機會喺我哋唔係東亞區嘅，係啦，喺東亞區嘅賽事會有機會碰咗頭啊。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依家西亞區嘅賽事要香港嘅代表队或者内地嘅代表队，你打到好高阶先可以东亚同西亚去对碰啊！讲紧亚洲冠军球会杯啦，咁样咁。但系如果喺东亚区出赛，咁有机会，譬如斯朗踢内地球队咁样，咁有机会对葡和红钻啦， 系、 啊、有机会对横滨水手啊、蒙通联啊，即系全北汽车啊等等啦。咁其实个画面有几？靠近我哋亞洲人咯，用呢個字就比較妥帖啲，好幾好，我都幾中意睇 C 朗嘅， 同埋可以即係真係整體性咁提高咗我哋呢一度對足球嗰個熱愛程度同埋嗰個足球水平，呢、這個亦都係事實嚟嘅。 係啊，乜嘢都唔好買啦，即係中國唔好再買其他人，用曬所有錢就一齊買個 C 朗翻嚟。其實一個 C 朗已經夠好睇啦， 我 都真心覺得你好過即係買啲二三檔次嘅一啲。苏科叫球星嚟，咁可能嚟到佢又觉得自己去到球员生涯嘅黄昏，跟住又想踢唔想踢咁样。你起码 C 朗嚟到嗰个赛场嗰度，佢一定每一场都系用尽自己最大嘅努力去踢波。 系呢个系真系要赞。 呢个系我由细到大睇 C 朗拿度咧， 佢嘅面部表情又管理得好好， 系啊， 又多戏睇，系咪先？ 譬如好似啱啱葡萄牙呢一场嘅外围赛咁样啦，其实佢哋上半场射波都已经射咗14次， 系啊。 咁你哋就 C 朗一个人射波都射咗7次。 葡萄牙呢场系咪对列支敦士登？ 系啊，冇错，系啊。 列支敦士登咧，旧时系鱼腩嚟噶嘛，咁啊上半场咧都好努力咁去磨和咁样啦，或者做防守嘅工作啦， 嗯， 啊做得几好，即系上半场系0-0，好似 C 朗个波系下半场 先。系啊，系系啊，咁啊，所以都睇到啦吓。咁啊，努力之后咧，无论系边队球队啦，咁啊都会有成果嘅。好啦，如果你话同样都系呢啲杯赛嘅嗱，亚洲区世界杯嘅亚洲区咧，咁啊资格赛咧第二轮亦都出战啦。咁啊见到咧就系、是、同样都系属于亚洲嘅球队，日本同埋韩国咧，分别亦都系5-0炒对手嘅。 大炒啊！上田以世就大演拇指戏法啦。 嗯。 澳洲啊，仲夸张，赢7球添， 系 好似啲列强都系疯狂式入波喎。 系啊，咁啊，南野拓实亦都即系有段时间就休息下啦。咁啊，而家都翻翻日本队噶啦。 系 咁啊，仲有就系喺世界杯非常之勇猛嘅唐安律啊。 系啊，系啊。 咁啊，亦都系一样有份入波。咁、所以你唐安律佢对，如果冇记错，佢因为对德国嗰场系嘛， 系 咁啊，射咗一球好劲嘅猛虎射球。 系 系啦，咁啊，即系震慑咗喺世界杯上面震慑咗大家 啊。咁啊，南韩嗰场我都有睇少少啦。咁南韩嗰方面就继续都系赢波啦。咁孙兴文都有打嘅。咁上半场就麻麻地啦，打得即系对新加坡。咁但系就下半场又 翻嚟啦，下半场 系啦，即系回魂啦。即系有阵时球队同埋球员咧，可能自己踢球会嘅时候咧，都唔系太好默契。但系到下半场咧，适应咗个节奏咧，咁啊，即系特别多一啲南韩嘅球星，譬如德格揾食咧，其实都做到好好嘅成绩。 或者就系、是下半场咁，你中场休息嘅时候咧，即 系 有啲说话系可以令到你个想法有改变嘅话，其实成队波都可以改变嘅。 系咁，不过又要提翻啦，亚洲区嘅世界杯外围赛就香港队琴日有比赛嘅，咁啊有少少唔开心嘅，好多球迷都话啊，点解冇直播睇嘅？咁啊，希望有关方面都跟进一下啦。咁当我哋好想去支持港队嘅时候，咁可能连一个直播嘅电视台都搞唔到翻嚟，咁呢个我希望即系全香港嘅电视台都谂谂计，点样倾翻嚟啦。咁难得香港嘅运动项目，特别系足球呢一两年好似好啲咁样， 系啊系啊，多咗人关注啊各样嘢。咁你话即系作客0-4的，而且个不敌伊朗强队嚟嘅， 同埋伊朗用健真章咯，佢今次好多外流嘅球员，佢女欧嘅球员都翻翻嚟伊朗踢， 即系基本上出一线。 系啊， 一线嘅球员去到 伊朗美斯都翻翻嚟踢。 系啊， 咁伊朗美斯我印象之中系踢德甲噶，即系佢唔系同你讲紧系 唔系二三线球队， 系二三线球队嘅。咁你踢德甲，你谂下我哋港队最叻嗰个球员都系踢德丙，即系真系有个技术上嘅唔同。不过技术上嘅唔同系咪代表球迷们唔支持啊？并不是啦。我见琴日喺讨论区，以至喺足总个 page 嗰度下边留言，好多朋友都话啊，希望香港队加油啊，踢好啲啊，输少啲啊，下场主场对香港主场对土库曼嘅时候就可以喺个得失球差嗰度控制得好啲，因为呢啲叫做世界杯外围赛唔系一场过噶嘛， 系啊， 即系佢意思就系你每一场尽力去踢，令到个得失球差可以缩窄少少嘅范围咧，有机会你次名出线都得噶嘛， 嗯， 即系你系唔够伊朗抽噶啦， 嗯， 咁但系其他球队系咪有机会偷下鸡咧？ 系，其实就正如可能大家心入边都会有啲喜爱嘅球队啦，无论唔单止系足球，可能篮球或者其他都系一样。你喺我嘅球队，你冇可能每一年都系因为佢赢波你先中意佢嘅。 系啊， 你就系中意一队球队咧，佢嗰个建立啊，佢嗰、那个不死嘅拼搏嘅心啊，同埋、你再加上球队都系咁，仲要系我哋自己本身香港队嘅话咧，咁我哋更加有呢个心。我哋唔系一定要佢全部赢晒嘅，但起码佢哋尽力，甚至乎踢到佢哋自己嘅风采咧，都系我哋喜欢见到。 同埋进步都要俾啲时间啦， 咁梗系啦。 第二日可以喺伊朗主场赢到伊朗，都真系好梦幻啊！呢一件事，但系我估大家回归现实就支持系要嘅，咁直播都需要睇。我真心觉得啊， 系啦，咁如果你话同样都系属于呢一啲嘅，譬如世界杯外围赛嗰个亚洲区次圈赛事咧，嗱国足啊，咁啊对泰国嘅，咁啊最后亦都系2-1反胜翻泰国嘅。 第二球入得几好噶，韦少雄啊，我印象之中嗰位前锋嗰球踢得几好啊吓，咁啊，不过国足就少啲赢波，咁啊呢一场都可以大振军心啦。 系啊， 好老实讲， 亦都需要赢波去到令到成队嘅球队啊，即系有个力量。 翻嚟啊。 系咁啊，讲完亚洲区嘅外围赛，咁啊嚟紧啦，都系呢个欧洲国家杯嘅赛期，咁所以今个礼拜咧，嗰啲叫做德甲啊或者英超咧就让一让步啦，咁啊继续踢紧啲欧国联啊同埋世界杯嘅外围赛啦，咁啊意大利咁啊就会对呢个北马其顿啦，咁啊北马其顿啲防守都几好噶吓，咁睇下意大利可唔可以攻破得到啦，咁啊另外就捷克啦，咁啊会对呢个波兰嘅，咁啊呢啲都系喺个欧洲赛区嘅叫做欧国杯嘅外围赛嗰度去，大家去睇下啦。我印象之中下年咧就欧洲国家杯啊，咁大家又可以欣赏下咧唔同嘅球员啊，或者嘅一啲队型啊，一啲风采啊， 系啦，有啲咩新星出嚟咧？咁啊，每一次呢类型嘅大赛嘅话咧，都一定会出啊。 系 咁啊，新星踢国家杯，即系叫做国际赛咧，踢得好嘅话咧。咁啊，球会咧有可能又有唔同嘅谂法啦，呢啲都好睇啊！ 冇错冇错，好转个角度同大家咧跟进下 F1 啊， 好啊， 因为咧礼拜六日都澳门大赛车啦，咁啊，哇！好想同小白分享呢、這、一个嗱，未睇咧就先分享啊吓，咁因为我唔知道个结果会系点嘅，咁啊未发生嘅嘢通常都系最美好嘅， 嗯， 喂，原来郭富城咧斗嘅 GT 赛咧系礼拜日，你估下几多点进行？ 礼拜日。 你真系估唔到，我你未必礼拜日嘅时间表入边 ，time table 入边边几点进行？ 下午嗰啲时间噶？ 下午啦，嗱你估下午啦，你估下午啊？中午有冇机会啊？ 中午都有机， 中午有机会啊？点啊？即系朝头早八点钟 吓？ 系啊，咁啊，我买咗票入场睇啊，真系真金白银去买票。跟住咧，我嗰日需要做咩咧？我就系需要喺酒店中七点钟起身， 刷牙， 过住晨光第四嘅生活。跟住咧，就因为我唔系买最贵嘅票啊嘛，最贵嗰啲就喺嗰啲葡京湾啊，即系转入，成日都话 真系好近嗰个位。 一转入葡京湾，因为啲车咪开始炒埋一碟啊，嗰啲咁啊。 同埋一转葡京湾，佢转咗之后咧。嗰、那個啖油你一定要俾啊！ 係啊係啊， 咁你就最 feel 到嗰個引擎嗰個 NG， 嗰一下嘛。 即係如果你係因為澳門大賽車都係歷史最悠久嘅賽車比賽之一啦。你睇翻佢嗰個東望洋灣咧，被認為呢個死亡轉角，你都知啦。澳門有幾大啊？你唔能夠同你講話好似其他 漂而漂唔到嘅嗰個位。 你第一漂唔到啦，第二咧轉彎嘅角度咧，你要攞得好啱啦。其他車唔好犯錯啦，如果唔係你啲車好容易炒。 同埋嗰位要排隊啦。 好啦，咁我就朝頭早起咗身啦。跟住咧就要去嗰個水塘灣。我當日就喺水塘灣嗰度睇嘅。咁咧。哇！如果我喺酒店嗰度出發，喺路氹嗰度出發，跟住去到水塘灣，即係嗰一日我基本上6:45我就要起身，就比我平時第一口開麥嘅時間更早。 你要小心，會唔會即係啲交通上面嘅安排？ 係啊，同埋天氣都凍啦。不過呢個都係一個温馨提示啦。咁希望成成啦，郭富城咧一個好好嘅叫做 做到自己嘅 best time 啦。係啊，希望都可以同大家打招呼，揈下手咯。同埋我成日想問咧，即係。戴完头套同埋头盔之后，个头点样可以都 gel 到咁靓仔咧？呢个系一个技巧嚟嘅。 呢个问个发型师。 OK， 咁啊，嗱，讲开赛车啊，讲埋咧呢个事隔41年嘅世界一级方程式啦，即系 F1 啦。今个礼拜咧就会首次咧重回呢个拉斯维加斯啦，上演呢个午夜飞车啦。 哇！ 佢系赛夜晚黑嘅， 五光十色都好睇。 系啊，其实赛夜晚黑咧就依家就变咗新加坡站嘅专利啦，但系依家就翻 Vegas 啊吓，咁啊多支车队咧已经抵达到赌城啦，就并且为到赛事宣传噶啦。咁啊今次嘅亮点系乜嘢咧？咁啊当然要睇咧呢个平治昌雄啦、咸美顿啦同埋罗素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跑得。到一个好嘅成绩啦，咁啊，值得一提咧呢个站啊，即系拉斯维加站咧，拉斯维拉 Vegas 啊，拉斯维加斯 Vegas 站咧就系F1 史上咧第1100个站嘅比赛嚟嘅，咁啊令到咧车手就增标多一个意义啦，而咸美顿咧过去分别喺巴林站啦、上海站啦夺得 F1 嘅900站。同埋1000站嘅，即系每100站就有一个里程碑，都系呢个黑帝咸美顿去攞嘅。咁究竟今次咸美顿可唔可以咧？ 哇，佢好想攞， 系啊， 因为呢个系一个特别嘅名嚟嘅。 因为第900场嘅冠军又系佢，1000场嘅冠军又系佢， 系咯， 1100场嘅冠军， 你梗系 collect 咗佢啦。 系啦，咁啊，唔知系咪收藏家主义啦吓？咁啊，中意睇赛车嘅你咧，咁啊，呢个礼拜有好多唔同嘅赛车活动，自己去欣赏下啦。 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协防。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面亦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You are my fun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到的，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妄。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果，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家一半成新结果。相信幸福，惨到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 十。阿 O、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星期五咧就做翻啲开心啲嘅嘢啦。 好啊，好啊， 讲下呢一个赞人嘅艺术啦。 哦， 大家觉得自己算唔算一个成日都称赞人？ 梗系会啦，系啊， 我哋都好厚嘅， 又赞你靓，又赞你眼大，咁几好啊！ 系啊， 系咩？有啲咁嘅事咩？ 系啊， 好似有人今日先话完我眼细咯。 咪后嘅世界可能又唔同嘅，系啊。 系啊，咪嘅时候大家都好啲嘅， 系啊， 咪后大家都好似 有种礼貌。不过赞人赞得多，依家好似今时今日又唔系流行得咁紧要，因为觉得咧有啲伪善啊。好似乜都赞呢、oh. 就大家觉得喂嗰、那個、人好似好假喎、啊、咁样。 係啦，呢个呢就係点解我话啦，呢个叫做称赞嘅艺术呢，就係点样为之赞人赞得好啊。不过讲返呢，其实呢我哋一段关系入面呢，嗰、那个负面嘅语言或者我哋嗰个正向嘅语言比例呢， 我哋應該係一比五嘅，即係話一咧就係一個負面嘅語言啦，五咧就去到一個好啲嘅語言嘅。 呢啲都有比例， 有比例㗎。嗱，就算係我哋公司或者組織入邊咧，都要三比一嘅，即係三就係正向，一就係負面啦。 咁都啱嘅，係啊。你諗下，如果公司啲同事所有都放負，或者你老闆一翻到嚟就即刻放負，你成間公司個氣氛或者個氣場都會好壞咯，係咪啊？ 係啊，我都覺得呢度個氛圍咧，就除咗係。话我就系话我只眼细之外咧、啊，其实都好好嘅。 哦，系咯、啊啊，最衰都系我嘅。今朝又话佢眼细、 哦，但系我见到你皮肤， 我见到你皮肤差，我都冇话你皮肤差。 你睇下，你睇下，你睇下，你睇下，阿 O 佢虾我。 唔紧要啦，我哋呢啲节目效果嚟噶，系啊， 系啊， 始终小白都系你师傅，佢 唔好咁讲， 佢将你嘅佢嘅衣钵都继承咗俾你啦。系啊，你努力学习啊，知唔知啊？我旧时咧，如果做电台咧，我个老师啦，我唔讲边个。全部都是啲大名嘅人嚟噶嘛 ，DJ 咁佢哋咧，其实讲嘢都好 mean 嘅啲说话，系你坐喺度都错啊，直情系觉得 咁犀利啊， 系啊，都好 mean 嘅。咁我觉得呢一套未必需要传承落去，所以你唔见我而家同你好朋友式嘅相处啊，大家开开心心又一日咁样。 系啦，就你对我好咯。 诶、哎，唔系，小白都对你。其实我哋神哥团队都好开心嘅，因为听众都对我哋好好嘛。 系啦，嗱，不过讲翻呢一个值得肯定嘅位啦，头先就话啊，你咩好似赞人赞得多咧，我觉得你假咧， 系咯， 可能你赞得唔好啊，系、 哦、 啦， 有咩技巧？ 系、嗯、啦，有一个技巧啦，有几个技巧啦。第一个咧就系我哋要唔系肯定嗰个行为嘅结果啊，而系肯定成个过程， 哦、 即系可能大家见到你做得好咧，纯粹系睇个结果，即系可能你讲嘢讲得好咁样，咁但系其实你赞咧系可以赞嗰个过程佢付出嘅努力啦、坚持毅力等等。 哦，咦，咁似我教小朋友嘅。即系唔系话下下因为佢攞几多分而赞佢或者去评论佢，而系赞佢嘅过程。你好俾心喺读书，就算七十分，唔该，我觉得好好，因为你好俾心喺读书，都系呢啲套路。 其实系有啲似噶， 即系新言阅读，即系譬如话唔好净系赞船仔今日着得好靓，应该话阿船仔你今日应该咧用咗好多时间去做一个配衬啊，跟住啊今日你个配搭咧。好合宜啊，或者好靓啊，咁就好似有个含量喺当中，系咪啊？ 系啦，就唔系就系唔系见到你我都赞你靓咁样。 哦， 系啦， 明白明白，有道理有道理。 唔系、 這個、 你系咪同紧你身边嗰啲群下之神去讲，即系啲 系 疑似男朋友对住 系赞我靓啊？ 一嚟就话哇，孔一璇你好靓啊咁样，咁得啦，好肤浅啦，咁样肤浅啦，系嘛？ 但系我觉得呢啲唔肤浅，我好受用噶呢啲位，系啊，呢啲位我好受用。 但如果佢再加埋多少？少少咧，譬如话啊，你今日成个妆都化得好好喎， 咁我就会怀疑，佢系咪佢平时应该系好中意化妆，因为咧好少男仔会咁样赞法噶， 系咩？咁应该点赞你先觉得上心？ 你又讲嚟听下、 啊，我都想了解下。 我觉得通常啲人就赞你个配衬咯。嗱、我最近就识咗个，即系唔系识咗，最近系有个男仔赞我靓咧，佢个赞个方法有啲奇怪嘅。 即系你受唔受先？ 唔系，我觉得佢就令我感觉佢系真诚咯。 系 系啦，佢个赞美方法咧，我就系话。佢就话哦系啊系啊系哦，即系我哋两个玩紧咁，佢就哦系啊系啊，即系美若天仙啊咁样啦，即系最后屘佢就临尾先加饭，其实认真系 OK 嘅咁样， 哦， 即系咁样咧就觉得佢临尾嗰句系真咯， 哦， 系啊， 我觉得是宝飞多啲， 呢个系现世代嘅沟通模式，我同你要学习啦， 系啦， 即系我同你觉得唔 work 嘅嘢，依家好可能系 work 噶， 不如你眼细啊，喂，但系其实你 OK 嘅， 哇，呢句又唔得咯， 又唔得啦， 又唔得咯。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嘅时间啦，今日咧继续请嚟我哋嘅嘉宾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Hello， 大家好， 系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股票市场嘅情况啦吓，咁啊， 同 埋港股就有一两只大科技还可以啦，咁其他都碌咗落嚟，咁但系那边商咧喺三藩市嘅集拜会咧就都谋求几多嘅共识，咁啊亦都释出正面信号啦，但系对股票市场就唔算有太大嘅提振啊，因为睇到隔晚美股都系升跌不一嘅，咁啊道琼就跌啲啦，咁啊纳指又升少少啦，咁样咁啊宏观嘅大市走向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啦，睇法系点咧？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先，唔该你。 好，咁啊，即係逐樣嘢講啦。嗱，即係講到今次呢兩國元首嘅峰會呢，其實都即係充滿一啲温馨嘅場面㗎。啊，大家個莊園度即係步行啦，即係散步嚇。跟住呢就拜登又攞啲舊相出嚟，咦，你認唔認得呢個後生仔呢？咁啊，即係其實都好多啲畫面都係好似好温馨咁樣。 係啊， 咁啊，但係呢就即係講到市場嘅預期啦。當然啦，即係今次嘅即係兩國即係話元首講緊美國總統拜登同埋國家主席習近平嘅會面呢，其實氣氛都係良好嘅，甚至乎呢亦都係即係釋出好多嘅善意嘅。兩國嘅元首嘅言論當中呢都係即係充滿咗好多過往呢都已經係即係算係比較罕見嘅一啲言辭㗎啦，尤其是美國總統拜登。咁所以呢其實就你話有冇一個幫助呢？喺而家呢一刻，尤其是當全球嘅地緣政治局勢咁緊張啦，咁再加埋呢就係戰爭又連連啦，咁所以即係兩國嘅即係比較好嘅一個會面嘅即係話起碼呢即係氣氛先啊，其他嘢唔講住，因為氣氛好緊要嘅啊，咁所以呢個氣氛嘅即係比較係緩和同良好咧，都係帶嚟一定程度嘅憧憬。當然啦，即係大家唔好諗住就哇，即係跟住咧就 friend 個打 band 啦，即係由本來又既不是敵人，也未算是朋友，而家又變翻做朋友，咁但係又唔會話去到攬頭攬頸嘅地步喎，咁亦都唔會話兩秒鐘就，哎呀，所有啲制裁我哋不如全部撤銷曬佢啦，咁我諗肯定唔會嘅，即係過去嘅一啲貿易壁壘啊，要慢慢即係呢啲嘅障礙要慢慢嘅即係撤銷啊等等，即係要好長嘅時間咯，同埋有啲特別係例如人工智能啊呢啲比較即係敏感嘅範疇咧，即係唔好望太多啊，我覺得。簡單啲講係咁樣先，咁但係對於金融市場嚟講，我諗過去嘅呢好幾日呢，其實大家都有一定嘅憧憬嘅，對於即係今次嘅峰會會帶嚟起碼呢有一個關係改善嘅呢個契機，咁所以股市簡單啲講呢，我又認為都叫做係即係反映咗今次嘅呢一個會面喺即係過去嗰幾日嘅股市嗰度啦，咁但係呢就琴日都講真，你問我呢我都覺得有啲失望啊！哇，咁樣嘅即係一個高開之後，咁跟住已經冇曬力啦，仲要倒跌添。咁不過咁始終呢再之前一日都升咗成即係600點嘅，咁再加埋呢即係去到18,100嘅時間呢，咁亦都即係我哋成日都講一啲技術嘅分析啦，咁即係去到一個所謂短線超買嘅水平啦，保利加通道嘅頂部之上啦已經。咁但問題就係話，咁究竟今日會點呢？啊，即係有啲無奈啦，因為呢即係金融市場咧就信息萬變，日日都有新消息。咁啊，而家講緊即係望到就係個夜期就跌咗200多啦。仲係最關鍵咧，一陣都係多講下就是、阿里巴巴就好似騰訊咁啊出消息啦。係啦，廿一個咧就而家就研究即係講緊即係最多唔派實物股份。咁但係過去有個良好嘅記錄就是、經常都回購股份。咁但係那邊相另一個咧，一出完個成績表之後咧。就講緊話連啊個控股股東個信託啊都話要減持，哇！咁即係老細都掟貨出嚟啦，一句講曬。咁啊，最早係啦，咁啊喺邊度睇到咧？講緊就係呢一個 即係阿里巴巴啦，咁就喺呢一個美國嘅即係證券委員會嘅一啲嘅即係一啲嘅公告，就係呢個144嘅公告。咁公告咧就係講話嚟緊佢就會係減持即係阿里嘅股份啊！哇，咁呢個消息一出嚟嘅時間咧，大家就覺得喂，咁你控股股東都減持，咁啊大件事噶啦，咁所以就明顯地咧就阿里嘅股價咧就喺即係美國交易時段咧就哇都跌咗幾多啦！就算啦，埋單計數都跌咗9.14%， 延 長交易時段都彈唔翻上去，咁所以即係阿里咧翻到嚟香港咧，就即係我講今日啊，即係港股交易時段咧，就你又預咗佢個股價咧，就肯定顯著下跌，破唔破地獄？即係意思係即係破唔破今年嘅低位就唔知，咁但係咧就試低位咧就即係難免啊，咁所以亦都會影響埋其他啲新經濟股啲氣氛咯。今日就 即係爭少少啊嚇，咁啊 ，Dicky 頭先講得好啱啊，咁啊 ADS 咧跌啊超過9%以上啦，咁啊亦都出嚟份業績係第二季咧多賺19%，不過市場唔 buy， 市場先生話欠缺驚喜啊嚇咁樣，咁啊亦都市傳啦，咁啊阿里嘅創辦人馬雲咧咁都減持，哇呢個其實都幾大影響。當然今時今日好多消息都会同大家讲话，喂，其实咧，马云对于阿里嘅控制咧，或者对于佢嘅意见咧，其实都唔冇以前咁参与度冇咁高噶啦。不过即系你都知道呢啲大科企就个 spiritual 啊，个精神领袖好紧要噶嘛。咁个精神领袖咧，一唔精神或者佢都沽下货先咁样，咁外界难免有好多唔同嘅揣测咯。啱唔啱啊 ，Dicky？ 啊，絕對係啊！因為好簡單，如果同一個情況嚟比較，咁都成日都有啲股份啊，有啲大股東沽貨噶啦，都唔係新聞咧，大家可能會咁諗。譬如舉個例啊，即係講緊無論係股神巴菲特嚇減持呢一個比亞迪，咁甚至啊自己啊馬雲佢即係旗下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咁啊軟銀啫，過去都沽到都唔冇乜剩咁啦。嗱，但問題嗰啲咧係啲投資者嚟㗎嚇，但係而家講緊呢個咧係個創辦人嗰個信託個控股股東最大嗰個老細佢去沽貨，咁所以嗰個氣氛上高係好唔同嘅，因為你過去大家都明啦，就係好多時候而家低迷嘅金融市場嘅氣氛，好啦，連阿騰訊都話喂，其實派實物股份都唔係好嘅時機啦。因为而家派啲实物俾你，啲股值都低残啦，派俾你仲要等啲小股东去订货，冇意思啦咁。咁即系话，其实大家都认同就系而家呢刻咧，金融市场嘅气氛系低迷啊，股值系低残啊，即系呢个系普罗嘅，唔系啲就咁散户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系个别啊，例如一啲上市公司嘅管理层都会咁睇，所以好多都会出嚟点啊，回购股份咯，甚至乎系点啊，控股股东个家族或者控股股东点啊，增持咯。但系而家讲紧佢系减持啊嘛，咁同埋今次都讲紧系话，即系喺即系美国证交会 SEC 个官网，咁佢144个文件系通知咗话嚟紧家族咧系有呢个减持需要，咁更加有埋入期噶啦，即系21号之后就可以慢慢沽啦。咁讲紧嗰度啲貨多唔多呢？咁講真68億港幣囉，咁話多唔多話少肯定唔係少嘅即係簡單啲一句，要沽都要分好多人，咁就算係喺美國嗰個市場相對地嗰、那個即係成交啊流通性啊都比較高啦，即係講緊阿里巴巴佢自己隻股份，咁嗱可以隨時都互換嘅，即係簡單啲講，因為 ADS 啦，即係講緊美國上市嘅預託嘅憑證啦，隨時都可以轉做香港嘅股份，咁所以其實就同一隻嚟嘅啫，簡單啲講，即係美國嗰邊沽都好啦嚇，咁香港嘅股價都會受壓嘅，咁所以只係呢一個嘅情況咧，即係俾市場嗰、那個嘅即係氣氛咧，就可能即係仲要差過，譬如話有啲大股東減持個別啲股份咯。再者，第二就係而家喺呢一刻對於阿里巴巴嚟講咧，就係佢兩個分拆嘅即係計劃咧，都係叫做即係一個就足資，一個就要延遲咯。即係雲嗰個就而家上唔到，另外嗰個就即係香港就可能仲要多啲嘅監管，即係講緊嗰個即係即係話合碼啦嚇，而家都可能會即係延誤啦嚇，即係雲智能就而家都可能搞唔掂住啦。咁菜鳥就遞曬表啦。咁但係就又未得啦，咁所以即係對於佢嚟講咧，都係即係有少少啊。 即屋漏兼逢连夜雨嘅感觉啊，真系 系咯，突然间有啲逆天嘅消息出嚟啊，唔系市况好利好嘅咩？咁样咁啊，所以散户股民都要即系留意住多方唔同嘅信息啦。咁啊，揾信息或者揾消息来源嘅时候咧，就辨别真伪啊吓。咁啊，你听晨光第一线咧，即系听到主持人同 Dicky 咁样倾咧，我哋都系即系攞翻啲真系实实际际嘅资料同大家分享嘅，就唔好咧咁容易误导一啲投资嘅骗局。点解？咁啊，由财经版我哋跳去港文版好唔好啊？ 好啊， 咁啊，睇到咧呢个网罪科咧嘅网络安全组咧嘅警示咧都有讲啊，网骗嘅投资咧就创咗新高啊，首三季咧就超过3000宗啊，而且咧涉及咧系21亿嘅，其实都几多喎。咁当然报章通常都会讲啦，啊，就算你系高学历人士啊，譬如一啲教授啊、大学教授啊、金融顾问啊，自己做 consult 嘅。都中招、哦，都损失咗2700多万，咁啊都唔系啲小数目嚟嘅，咁啊社交平台咧成日都充斥住咧好多名人嘅投资广告噶，譬如啦，譬如啊 ，Dicky 老师教你投资咁样，小本变大金方法咁样，即系唔止系香港嘅，连周边地区啊，以至好多地方咧都有呢啲咁嘅假嘅广告出嚟咧，去欺哄或者欺骗大家咯。咁 Dicky 嗱，你都系投资顾问啊，以至你都系证监会持牌人啦、啊。其实系咪你哋都面对好多呢啲假嘢呢，日日都要 ban ban ban 啊咁样噶啦？ 唉，即系你讲到呢样咧，就即系可以用几个字形容，就是、无日无之啊！即系已经去到个地步，系可能欧都会发现，咦，阿德基啊，你都好少喺社交平台度所谓嘅 post 下相啊，去下旅行都唔见你 po 嘅咁，因为都无谓再俾人偷啦。我就采取一个好被动嘅方法，就系减少去更新，咁就冇人偷到我啲相啦。因为即系我咧，其实绝对系苦主嚟嘅。点咧？即系落俾人哋偷相啊，直情系扮我，直情系好似饰演我角色咁喺另一个社交平台度。又但系佢好聪明喎，又 block 埋我噶、哦。咁跟住又 block 埋我周边啲人，佢就扮我。咁跟住咧就系、是、行骗啊，即系客观嘅事实。过呢几年咧，甚至乎有啲人相信咗一啲假嘅社交平台，以为嗰个真系我咧，被骗啊，远到无远佛界，啲苦主去到马来西亚、香港咧，就日日都有假群组，哇，又有一啲嘅 WhatsApp 嘅群组啦，邀请你入啦，咁啊，全部咧都系话咧，跟住佢系会发达噶啦，咁样，咁我话俾大家听咧，仲有啊，就呢个一定要小心嘅，因为喺过去我都。譬如幫過證監會，例如呢一、這個即係好幾個平台，例如前家有道啊、投委會啊，我哋都拍過好多宣傳片啊，又做過好多 seminar 啊，都講幾樣嘢。第一，你幾時會知道真係俾人呃呢？就係、是、如果嗰、那個所謂嘅分析員，例如咦有個即係 WhatsApp 加咗我，或者其他啲社交媒體又或者係一啲通訊軟件，無論係微信其他都好啦 ，Line 又好乜都好啦，咦佢話佢自稱係例如黃德基嚟㗎喎，咁跟住呢日日都同我嘘寒問暖，仲有呢俾咗投資意見我之後。好关心我有冇买到㗎喎、哦、俾个 cap 图我睇啦。嗱记住我讲一句，叫得你 cap 图肯定系骗图，因为讲真对于我嚟讲呢，例如喺晨光度俾意见大家，我系完全唔会去关心大家有冇跟随追随同埋有冇买到一啲嘅股份嘅，因为讲真我都真系非常之繁忙同忙碌，我真系唔会有时间同佢对一啲陌生人嘘寒问暖，我嘘寒问暖有时间我都即系问候屋企人先啦，系咪即系当然呢个讲笑啦，但系都系事实咯。咁所以大家即系要明白，就系话会唔会有咁大只价啦？徐家跳会有个投资界嘅专业人士无端端咧系免费加你喺个群组度，日日嘘寒问暖啊，跟住咧日日俾投资建议你，仲要睇你冇买到、哦，绝对可以话俾大家听，呢啲都系行骗嘅啲惯常手法。咁当然呢啲对白。教大家要防骗，我就讲咗即系无限次噶啦。咁但系好可惜嘅就系、是，即系又系嗰只啦，即系骗徒咧，永远都系即系魔高一丈嘅。佢哋又会可能变阵，又改少少嘢咁样。总之大家都要记住一句，就骗而莫贪，同埋真系要思考下。就算我平时讲一啲啊睇法啊看法啊投资建议，大家都要思考，就唔系话盲目追随咯。 冇错啊，咁啊投资者绝对需要教育嘅，咁啊亦都唔好误导一啲投资嘅骗案啦。咁啊，同大家今日睇埋个天气啊，今日咧冻啲，即期翻风，你记得着够衫啊，再加上 真系立咗冬就真系哇，就真系明显地转凉，大家真系要出门口着多件衫，唔好谂住话得咧咁就唔系啊，真系冻。 司嚟咗。 系啊，咁啊，除咗投资喺金融市场，投资自己健康啊， 都系有啲冻过水之外，大家出去都要多注意咯。 投资健康都系重要。多谢我哋嘅股评人朋友黄德基先生。 Thank you 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好啊，拜拜。 两腿不稳，偶尔失分。你的风里天崩塌地震，被万箭穿心。恶意的声音，你失重于荒废树荫。乱了你脚步，不要紧。在这里那拥当冠军，让面向我可以迷惘，就放心去盼望，让我都将你脆弱变成钢，能给你心安，正面世间请你绽放，就求天父有看，喜欢很远看着你，寂寞峭壁多高，如前没去路，你天气一刻变暴躁，被划了一刀，仍怀疑着每步，你心里的鬼怪乱舞，在这里顾虑都太早，路太远，每步跟你数，让面向我可以迷惘，就放心去盼望，让我都将你脆弱变成钢。 佢系 Stephanie 何雁诗，有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Tie in You》，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咧阳光系充沛嘅，并且非常干燥。早上咧气温显著较低一啲啦，咁啊日间最高温度咧都系去翻22度嘅啫，吹清劲嘅北风啦。咁啊，展望咧未来啊都系阳光充沛嘅，都系非常干燥。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35%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展开，参与会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坐在邻座，两人在会议正式开始前共交谈大约4分钟。会议在三藩市时间中午大约12:30，即是香港时间凌晨4:30举行。陈茂波入场后先和在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握手，然后坐在习近平的左边，并向习近平点头示意。习近平其后两度主动和陈茂波交谈，两人对话大约4分钟。美国总统拜登在开场发言后主动走到习近平的座位，两人站立作短暂交谈，陈茂波亦有企起身，企在习近平旁边。内地公安对缅甸北部果敢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4名重要头目公开悬赏通缉后，在缅甸各方的大力配合下，其中3人包括明国平、明谷兰、明真真被捕并移交公安机关。缅甸驻昆明总领事馆通报，缅方星期三晚对首犯明学昌展开拘捕行动期间，明学昌畏罪自杀身亡。 公安機關有關負責人話，將繼續打擊緬北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堅決剷除犯罪土壤，依法嚴懲犯罪嫌疑人，堅決維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和合法權益。以色列當局表示，耶路撒冷附近一個檢查站發生槍擊事件，三名襲擊者被擊斃，以方就一死五傷。事發在耶路撒冷南部靠近約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一個檢查站，三名槍手揸車到檢查站附近之後向檢查站射擊，隨後被當場打死。以色列警方指，襲擊者除了攜帶手槍之外，亦帶備斧頭和彈藥，認為他們準備在以色列發動重大攻擊或屠殺。以色列當局說，四名安全人員中槍受傷，另外有兩名安全人員受輕傷，其中一名中槍的20歲士兵其後傷重不治。天氣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和非常干燥，早上气温显著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周末期间阳光充沛和非常干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1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至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34%。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33412点，跌1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2.35美元，卖出1982.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日元150.74，瑞士法郎0.889，加元1.376，人民币7.243，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财经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噶，粉岭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彩园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欧义花园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彩园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欧义花园。咁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蒲岗村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咧，都系啱啱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桥底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前少少近住彩虹村啦。都是去观塘方向，都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城门隧道去返沙田方向，较早前近住管道出口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返去管道中间。另外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国士道对出，由于有爆水管，现在部分行车线封闭的，影响到佐敦去返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国士道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柯士甸站。另外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讲返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沙田入口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回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海泥村一段就比较挤塞，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 而家龙尾就喺碧街，喺新界德士古道北去翻全锦交汇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城门道；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繁忙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平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由骏星工业大厦一段至到海之恋咧，都系行车缓慢。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都是車多，而家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一段就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進景園。後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左轉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車多，龍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圍。清水灣道去龍蝦灣方向，近住銀影路一段都是繁忙，龍尾排到大埔仔下村。咁啱啱收到宗最新嘅意外报告，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青榕台噶，就系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青榕台。最后提一提大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将会喺12月17日上昼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翻翻去一个自己最想翻到嘅年纪，话埋俾我哋听，诶、哦，点解咧？ 最老土嗰啲咧，就系翻去未出嚟做嘢，但系又读紧书嘅，不过就唔系话即系真系读到小学嗰啲啦。你起码咧系公唔系公司，系屋企都俾咗自主权你， 系 你可以有 say 嘅。你又有少少 pocket money 使下啦，嗰、那个时候咧，我觉得系最快乐、 哦， 或者自己揾钱自己使，开头嘅时候咧都系开心嘅， 系 系啦，咁你又冇乜负担，啲钱揾嚟就系使，嗰、那个时候我觉得系最快乐、 哦。咦，你都出咗身咯，咁样你拣个快乐时代系啱啱嗰个时代都系初工作嘅时候系咪？ 初工作或者未毕业咯， 系啊，我咧就系属于校园年代 吓， 系啊，我记得有一年好努力打篮球而得到一啲奖项， 咁犀利。 帮到学校 的，你就是咖喱， 唔系诶，系嗰年嗰年好开心，因为有多强队林立嘅，咁赢到我都直情赢咗波之后喊咯，系啊，咁啊 血男孩 嗰年应该系我即系如果依家丧失生命去回忆射球嘅时候，嗰一幕应该系最经典嘅，我自己觉得都咁啊应该 around 14、15岁到啦， 我仲以为你讲谂住系行翻去你结婚嗰个年龄咧， 唔系结婚都系开心嘅， 结婚梗系开心啦。结婚梗系甜蜜啦， 啊、打波都系开心嘅，打波又打一世噶嘛， 系 结婚结一次啫嘛， 嗯、 但你结完婚都可以同你老婆生一世。 打波系咪啊？我头先讲打波，你咧， 孔奕迅。 佢冇乜經歷喎，我驚佢。 系啊，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我而家都幾開心咯、 其實你而家應該係人生最開心嘅時候， 係嘛？ 因為你有我哋，有聽眾陪住你， 係、啦。你而家咁开心，我旧时细个，你几多岁话孔奕迅？ 22咯。 你22岁有自己一个电台节目咧，系好难嘅。 系啊， 我第一个做电台嘅节目咧，哦，我都好后生嘅嗰时，23岁，都系好细个。嗰时有个前辈就同我讲，你23岁有自己嘅电台节目咧，系好 荣幸嘅一件事，你应该好认真咁样对待你嘅节目咁样咯。 系 系啊， 系 真噶， 系啊，啱啊，啱啊。我嗰阵时就 你再细啲 个年纪，系可能再细少少，就咪做轮住嚟试咯。嗰阵时 系啊，系啊，都系啊。细个做节目真系有份执着同埋认真，希望你都尊重你嘅节目。 加油啊！ 尊重噶， 你已经唔使好似我今日由听电话做起噶啦。 系啊，佢都听，帮我哋成 日听， 而家帮手 都 听。 其实听电话都唔系一个最基层嘅工作，我觉得同听众互动都系好珍贵嘅。每个片刻咁啊，希望大家都回到你最想做嘅一个时光啦，即系 回忆下啦， 回忆下啦，时间又 回忆系美丽嘅， 系时间过咗去翻唔翻嚟噶啦，自己发下白日梦啦。 圣诞节就快到啦，每一年圣诞都会收到不同类型的士的糖，不过士的糖究竟是怎样发明的呢？背后又有什么意义和象征？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告诉你知。This could turn into something. All up and down the coastline. Coming close, no, don't buy. Here and don't fight the moonlight.Tears fall down your face. Say my name or nothing at all. I only want everything. I want the all my, all my, OMG. I want that right now, no BRB. I want the all my big black SUV. I want that, I want that, I want the all my, all my, OMG. I want that right now, like you and me. I want that we messy, no c'est la vie. I want that, I want that.All the PS1CHOTIC kind of love. PS1CHOTIC kind of love. I want the all my, all my, all my G. I want that right now, no BRB. I want the all my big butt as you be. I want that.原来士的堂整个设计都是很有含义，亦都很有基督教的色彩。例如士的堂是硬的，那就象征着耶稣基督是我们坚固的磐石。那它的形状就好像 J 字形，亦都可以代表到耶稣的名字第一个字母 Jesus。那再讲一下颜色，士的堂其实是白色的，代表着耶稣的纯洁。那另外亦都有红色的纹，代表着基督为我们的罪流血。咁另外亦都有啲士的堂系有绿色嘅纹，代表住神送俾我哋嘅礼物。咁去到最后啦，士的堂多数咧都系会用薄荷做成嘅。咁因为薄荷系牛藤草类，当年耶稣咧钉喺十字架嘅时候，嗰啲士兵亦都系用呢一种草浸咗醋送到系佢口边。咁所以牛藤草亦都代表咗洁净同埋牺牲。原来士的堂的由来是这样，亦都是有这么多关于基督教的宗教色彩。下次你们吃士的堂的时候就知道它是怎样来的啦。 预算中的节奏可去到日后、对着意识中的战斗不止不休，然后时候就到要学尽快放手，还是想得到最好，请记住能够 Jenny 李恒毅有呢首作品《后人类的美丽与哀愁》，提提听众朋友啦，今日咧真系干咗好多啊吓，咁啊，相对湿度咧，此刻嚟讲咧37%啫，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现正生效嘅，今日冻冻地17度嘅气温啊，依家。 晨光警醒，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今集我们晨光警声有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高级督察陈泳仪 Gloria。Gloria 早晨。 小白早晨，咁多位听众早晨，我系 Gloria。 诶 ，Gloria， 今日咧想同听众分享啲乜嘢嘅骗案呢？ 嗱，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讲下电话骗案。 我而家一日咧都最少收到一两个呢啲可疑来电，有啲咧甚至系星期六、星期日朝头早八九点就打电话嚟，个情况咧我觉得越嚟越严重啊。其实电话骗案今年整体的情况不知道是怎样的呢？ 我们警方呢录得整体骗案在2022年全年呢就有27,923宗，但是去到2023年的头九个月就已经有29,650宗了，那超越了我们呢上年全年的骗案数字。如果只是单单来讲电话骗案呢，在上年全年呢就有2,831宗，即是平均每10宗的骗案里面呢就有一宗是电话骗案，损失的金额亦都超过10亿。但是来到今年啊，头九个月的电话骗案呢已经去到2,506宗，咁占住我哋整体嘅骗案呢有8%，咁唔好睇少呢个8%啦，损失嘅金额呢已经超过7亿港元，仅次于网上投资骗案，成为我哋市民损失第二多嘅骗案类别。 我记得呢你之前都讲过，咁香港最常遇到嘅电话骗案呢主要有两种，一种系假冒官员，另一种呢就系猜猜我是谁，咁唔知边一种嘅手法最困扰我哋呢？ 假冒官员电话骗案呢在往年来讲一直都是比较常见的电话骗案手法，骗款的金额亦都是最多，但是在2022年的第四季开始呢就见到猜猜我是谁电话骗案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咁占住上年全年电话骗案超过一半了。咁在今年啊头九个月来讲就有超过70%的电话骗案手法是猜猜我是谁。 我觉得呢骗案真的好像流感一样，虽然来来去去流行呢都是那几只，咁但係只要你嘅抵抗力稍微下降嘅话呢，上年流行嘅去到今年都可以係翻炒㗎喎，佢总係有一两款变种可以感染到你喎。 哇，小白你呢个比喻呢真係好好啊。咁事实上呢本身假冒官员电话骗案数字呢喺上年嘅第四季有367宗呢係下跌到今年嘅第二季188宗㗎。而在内地来香港读书的学生受害人数呢亦都在2022年的第四季来讲123人下跌到今年第二季的35人，本身前景呢真是说挺好的，一片光明，但是怎知去到2023年的第三季呢，假冒官员电话骗案呢就有死灰复燃的趋势，由第二季的188宗大幅升到第三季的326宗，而內地來香港讀書學生的受害人的數目呢亦都由2023年的第二季35人到第三季呢就急升到116個人，涉及的金額呢損失5,200萬港元，情況令到我們呢非常擔心。 Hey Gloria， 那不如我們跟聽眾講一下騙徒在假冒官員的電話騙案裡面是怎樣騙人呢？ 在假冒官員電話騙案裡面呢，騙徒會冒充本地打出的電話，用真人致電或者預錄語音兩種方式去打給受害人。騙徒一般都會講普通話或者是廣東話，自稱自己是政府、執法人員、物流公司、電信公司、銀行或者其他公司型機構的職員。之後騙徒就會訛稱受害人牽涉一些內地的刑事案件，就例如說指控他們的電話向公眾發放一些不實的訊息，或者在参与洗黑钱或者诈骗犯罪活动，更加会恐吓受害人要主动去协助调查，如果不是就要承担法律的责任。在之后骗徒就会将电话转驳去一些所谓内地的官员那里进行联络，之后就用几种方式来骗钱的了。 呢只咧我都有听过啊，最直接嘅骗徒咧就会要求受害人交保证金或者保释金嚟以示清白，叫受害人将钱咧就转入去骗徒安排嘅户口。 是啊，嗱，骗徒咧会假扮好心咁咧，话帮啲受害人咧成功争取一啲快速资产审查，去证明受害人咧系清白嘅。咁佢会叫受害人咧提供一啲个人嘅资料啦，去核实身份同埋做背景审查。咁、那个方法就系、是。叫啲受害人咧将钱转入佢自己嘅网上理财户口里面，然之后为咗说服佢哋，更加会同佢去提供一啲载有佢嘅相片或者个人资料嘅保密协议书。为咗避免警方嘅追查咧，骗徒经常就会用确保调查保密作为藉口，叫受害人咧删除晒佢哋嘅通话记录，又同受害人讲咧声称佢哋系清白，会相信佢哋，会帮佢哋特事特办。但是实际的目的呢是不想留下任何的犯罪证据。咁之后骗徒就会传送一个应用程式连结去俾受害人去进行呢个调查。叫受害人喺呢个恶意应用程式里面呢输入自己嘅个人资料、网上理财户口密码同埋号码。咁之后骗徒有齐晒受害人网上理财户口嘅登入资料同密码，就会喺短时间里面将佢啲钱转走晒噶啦。 所以听众咧就要记得唔好随意开一啲不明来历嘅超连结，同埋下载一啲来历不明嘅应用程式。嗱，骗徒咧就喺电话入边会冒充执法人员或者政府机构职员去到呃人上当啦。听众喺收到陌生来电嘅时候，应该点样做咧 ，Gloria？ 嗱，我哋对于咧电话骗案，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同埋松懈。因为电话骗案已经渗透到我们社会每一个角落，我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曾经收过这些诈骗电话。而事实上，新移民、内地来香港读书的学生、老人家甚至专业人士都可能成为电话骗案的受害者。如果听众在接听到来历不明的电话的时候，要格外小心，不要随便将自己的银行户口资料和密码去给陌生人。如果你怀疑受骗，可以致电我哋防骗二热线18222查询噶。 其实骗徒咧系会用唔同嘅藉口去到呃人，所以咧当大家收到陌生可疑来电嘅时间，就要立即收线。咁啊，时刻咧记紧防骗三宝：第一，收线；第二，核实；第三，求助。收线咧就真系无需同陌生嘅来电去到纠缠啦。另外，核实方面就系立即寻求第三方或者亲友嘅核实。求助啦，即系如有怀疑。可以打电话去反诈骗协调中心24小时热线。 嗱，冇错啦，近年遇到骗案嘅人咧数目就不断上升。咁我哋亦都发现咧，受害人喺报案之后都会遇到唔同嘅财务或者情绪上面嘅困扰，最严重嘅情况咧，甚至会有轻生嘅念头噶。 咁市民不幸遇到骗案嘅时候，应该点样做好呢 ？Gloria？ 嗱，如果不幸受骗而且有损失嘅话咧。第一时间就要通知自己的银行立即停止所有的汇款，然后带埋同骗徒的通话或者信息记录，连同汇款记录呢亲身去到就近的警署那里报案。咁如果你收到诈骗电话而没有金钱的损失，就可以透过我们警务处的网站电子报案中心那里呢向警方提供骗案情报。咁警方呢都希望为报案人呢提供额外的支援，令到佢哋知道咧，社会上有唔同嘅资源同埋方法可以提供协助，帮佢哋尽快走出困局噶。 唔知道咧系边一方面嘅支援呢？ 例如咧喺报案嘅等候期间咧，市民可以细心咁阅读遇骗支援小册子。咁呢本小册子咧内容好丰富嘅，咁啊包括咗当你发现自己俾人呃之后，应该做啲咩同埋唔应该做啲咩嘅。包括咧就系应该立即通知汇款银行取消相关嘅转账。如果你已经交咗啲账户同埋网上银行密码俾个骗徒，就要即刻通知自己嘅银行，仲要准备好相关嘅汇款转账记录啦。如果你曾经下载过骗徒提供嘅应用程式，咁咧系记低相关嘅记录之后咧，就要删除嗰个程式，再用一啲抗恶意程式软件全面咁样扫描你嘅手提电话。小册子里面咧，仲有报案人喺协助调查期间可能需要经历嘅程序啦，有啲防骗小贴士、常见问题，以及系非政府机构有关于财务辅导同埋情绪支援嘅联络方法。咁呢本小册子咧，除咗繁体中文、简体中文同埋英文之外，我哋亦都准备咗印尼文、菲律宾语、乌都语同埋越南语噶。 Hey、Gloria， 我记得你上次也有预告过下个月的大型反诈骗活动，可不可以再跟听众介绍多一次呢？ 可以啊， 我哋反诈骗协调中心将于喺2023年12月17日喺西九文化区举办一个叫做西九超 run 冬日市集慈善反诈跑2023。咁当日嘅节目咧就分为慈善反诈跑同埋冬日市集嘉年华活动。咁活动咧用全城反诈为主题，参加者咧可以沿住跑步嘅路线去饱览维港嘅景色。另外啊，我哋冬日市集都有好多个区域，包括有一啲趣味嘅工作坊、游戏摊位、精彩嘅歌舞表演、经典美食，应有尽有，非常适合一家大细咧嚟欢度时光噶。咁上昼嘅时间咧，有关慈善反诈跑2023，咁喺4公里嘅个人组同埋二人组咧，就会喺朝早9点钟正式开跑噶啦。而2公里嘅赛事咧，就分别有个人组、二人组同埋家庭二人组。而1公里嘅赛事，除咗有个人组同埋二人组之外，大家仲可以参加自由装扮组别，即系 cosplay 住鬼妈嘅造型嚟比赛。嗱，家庭组咧比赛够3岁嘅小朋友就可以参加噶啦。咁所有参加者咧都会得到我哋精美嘅跑手包同埋电子证书一张。呢、這个赛事所有嘅收益咧，我哋都会拨捐惜食堂同埋奋进行动呢两个慈善机构。咁当日除咗慈善跑之外咧，11点钟开始仲会有我哋西九超 run 冬日市集，啱晒大家咧一齐嚟玩防骗摊位游戏，睇下精彩表演，参加下趣味工作坊，所有费用咧都系全免噶。 我知道啊，嗱，为咗配合活动啦，中心喺全港20多个嘅地点咧开展全城反诈加夺支持，咁啊 AR 游戏同埋防骗问答噶噃，跟住咧游戏步骤过关完成，亦都可以赚取代币。在西九超 run 咁啊，冬日市集用嚟就系换取精美嘅礼品、美食同埋参加手工艺工作坊噶啦。咁啊，冬日市集咧系免费入场嘅，想立即开始玩全城反诈 Garden City AR 游戏赚取代币当日使用嘅话咧，就快啲上 GardenCity.com 咁啊注册之后，去到反诈趣味学堂挑战12关嘅游戏啦。而而家咧，我哋就去到节目嘅尾声啦，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如果有埋条 link send 出嚟，咪乱咁揿入去睇。 谂一谂，别要中计，先搞清楚对方是哪位。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咨询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就割咗佢，咪贪一些小便宜。凡事冇免费，你记住啦喂，贪心会害你一世。 早晨，早晨，投资 O2O 礼拜五嘅早上，同大家跟进下咧美股表现啊，道指咧升跌不一啊吓，咁啊要跌嘅跌45点啦，至于标普五百指数咧升5点嘅，至于纳指咧升9点啊，港股 ADR 当然啦就受到头先如果刚啱你都有听，我同 Dicky 去倾偈嘅时候咧都会讲咗阿里巴巴真系麻麻地啊吓，咁啊作为一只恒指权重股啦，佢嘅下跌咧绝对会拖低恒指啦，咁所以你话。 貼士少少啦，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係低水190點嘅，咁啊，至於轉個頭股票市場有啲咩新消息，就再同大家 update 下。呢、這個時間咧，交俾小白同大眾咪傾下偈啊！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咧喺我哋嘅大壮开咪入边啊，我哋嘅直播室都变咗做法庭。因为大众咪都上埋嚟啦，早晨你好， 早晨萧伯，生意淡薄啊，即系经过、上下门先。 哎，你俾面啦，行过路过你又冇错过，走埋入嚟啦。 最紧要来啊嘛，已经你唔来， 系、哦、又啱、哦。 嗰个何生议员讲嘅啫， 系啦、 啊，大家小赌怡情啊，真系吓。 系 咁啊，睇翻咧就呢轮啲新闻咧，话好科学化、哦。 嗯， 嗰只叫做去氧核糖核酸、啊、 哎呀，就咁听个名。我都唔知佢搞咩添， 原来就系平时我哋英文叫 DNA 嗰样嘢咧。 哦，哎呀，咁啊真系知道啦 ，DNA 由细讲到大，但原来中文叫核糖咩核酸话、 啊，几个核又几个糖几个酸啦、啊。咁啊，总之系屋企有酸就系乖酸啦、啊。 系啦系啦，唔超标就得啦。 我记得就唔知诶，小学定幼稚园读嗰啲咩又 DNA 啊、RNA 啊，咁就系、是。之前咧，唔係 COVID 啊，新冠嘅時候咧，有邊只藥針對啲咩 RNA 噶嘛？咁、但係而家講緊咧，同法庭有關喎。 喂，何解啦？ 啊，呢個禮拜咧，我諗啲市民都睇到啦，有報道就係話原來有件劫殺案咧，成31、32年啊，1991年咁耐嘅金寶劫案咧， 係 啊，都將嗰個疑犯咧係拘捕啊， 係 啊，靠嘅咧就係 DNA 啦。 哎呀，一睇到呢個新闻消息，第一句浮喺心入边嘅字就系、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即系纵然犯法嘅话咧，你梗系有办法拉得到佢。 系咯，仲有一句就咩时辰未到系嘛？ 系、哦， 迟早就会报嘅，所以都系大家行得正，企 得正， 唔使担心啦。 做多啲好嘢啦，大家都。 其实关于你话用呢啲咁嘅 DNA 咧，即系人类呢啲。咁嘅數碼標籤咧，係可以辨別到，又似乎比指模啊，甚至乎話容貌辨識可能更準確嘅東西咧，都有一段時間噶啦。 係， 如果我哋睇翻啲報道咧，唔單止係美國啦，即係有啲案件唔係話拉到個犯人，可能調翻轉咧，係有啲人咧就沉冤得雪， 哎呀， 即係告入咗添嘅嚇， 即係坐冤枉監， 可以咁講啦，咁樣。而國內都試過嘅，有啲咁嘅好似係奸殺案啦，咁後來發現咧，原來啲現場揾到嗰啲人體標本咧，就並非呢個被告人嘅，咁總之科學越昌明越進步咧，就對大家都應該有好處 嘅，揾到個事實嘅真相都好重要啊， 係咯，咁啊諗翻起咧啊，好多年前噶啦，有宗案件咧都關 DNA 事嘅， 係。 咁啊，事源咧就好似印象中嘅紅磡嘅地方咧，就有間嗰啲叫找換店啊。咁啊，找換店裏邊有好多現金擺放啊嘛。 係啊，係啊，梗係啦。 而家就唔敢講啦。咁咧就係俾人哋爆啫，為咗爆竊啊 ，burglary 咁嘅樣。咁但係其實佢本來咧，嗰個店鋪咧都從門心鎖之外咧，就好多電子器材咧係叫做係。保护住嘅， 啱啊啱啊啱啊！ 啊，啲防盗设施， 佢连做生意咁，梗系保护得好啲啦。 系咯，咁但系原来咧，嗰啲咁嘅即系咪叫魔高一丈咧？嗰啲人系自有办法破解嘅。 哦，睇电影都觉得系，佢哋好似唔知点解揿几个掣啊，又或者摆只耳仔竖喺度听一听，跟住就已经可以变咗系万能 key， 咩都开到。 系咯，睇到个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是、你知道啊，一个店铺咧。就好似一个 cube 啊，一个咁嘅六边形咁啊，一个盒仔咁。咁佢前面系正门，跟住从门心锁啦。问题就系除咗地下天花就四幅墙啊嘛，唔计门口啦，计埋门口啦。咁嘅时候咧，佢嗰几幅墙咧就有邻居噶嘛。咁呢啲贼匪咧就识得咧先就入咗佢邻居嗰 间 家私铺，跟住啊穿墙作壁咧。咁啊，今日擒入去啦！ 啊，咁啊，即系匪徒啦，或者啲犯人咧都好叻喎。 系 因为佢知道家私铺咧，经常都要装修。咁你转下墙啊，揼下墙啊，其实又好合理、啊。 系啦，拣翻一啲即系冇乜人嘅时间咧，即系当然偷偷入去啦咁亦都唔知啲保安定点样有定冇咧，就唔多觉咧，就俾佢破墙。 系 咁，成日破解咗入咗屋啦， 即系破壁。 咁入咗去之后咧，有个夹门咧就要开啊嘛。 系 咁学翻啲，有时啲执法者就成日话 later knownness 即事後知道咧咁樣。事後知道咧，原來佢哋係要先咧係集齊一班高手咧，先去進行呢個爆破喎。即係有啲 唔似啲港產片嘅喂，大就咪。 誒，西洋片都有嘅，職業特工隊啊，細個睇咧，一朝早啊就話誒、哎、早晨，范詹士先生即係阿 Phelps Jim 啊，就唔係游水嗰個啊。咁咧就梗係有個錄音帶嘅咩？五秒鐘內自行毀滅咧，嗌佢做嘢噶嘛。咁啊 ，Tom Cruise 嗰套咧，阿湯告老師就變咗另外一種啦，就好似嗰啲咩 A Team 咁啊，唔似嘅。咁但係點都好啦。咁呢班特工隊咧，就點解招攬其中一位成員咧？年紀頗大嘅嘞喎。咁啊，一般頗大啦，六啊零咁，揾佢去做乜嘢咧？係專業開夾萬， 竟然有啲咁嘅事？ 咁你以為係攞啲咩聽咧？聽啊，撥嚟撥去啊，嗰啲碌咧係可以聽到聲音，唔係佢去叫嘅。 哎，嚇！呢個真係估唔到喎，我真係以為夾萬你聽翻嚟嘅，原來佢係叫噶。 啊，呢啲係專才嚟嘅嗱，咁佢就喺邊處咧就揾咗佢入嚟啦嚇。咁原來咧佢哋要識叫嘅。唔系靠死力嘅， 吓、啊，即系阴力、啊，咪即系同揼骨一样咯。 咁我又唔知啊，即系将嘢冇特别请教佢，即系谂紧啊，净系谂下喂打定唔打嘅啫。 系啊系啊系啊。 咁最终啊，证据确凿点打咧？证据系乜咧？就系佢老人家咧就喺隔篱家私铺咧，吓、啊、就见到人哋有个雪柜嘅， 系 咁啊打开里边咧吓有盒啲盒装包装饮品。 哎呀，莫非佢嗰阵时因为要进行爆尸就突然间口渴？ 因为可能都要用啲力水噶嘛，补充一下啲水分。 又或者即系可能夜晚我自己估啦，你夜晚作场嘅时候都热噶，又未必开冷气，你嗰度有雪柜冻饮。 你就问得详细啲啊，我就冇谂到咁深入，净系咦？啊！啜咗两啖咧，于是遗留咗啲唾液系嘛，咁啊自不然咧，啊啲警察先生嚟到咧，收集啊证据嘅样本咧，就揾到，然后里边分析到咧，咁啱就系佢老人家啲 DNA。 哎呀，佢饮完之后摆我断嗰个劈咗喺度啦，都一段时间，即系唔系话一定要新鲜嘅先至可以套取到 DNA。 啊 ，DNA 平常咧问专家咧，就话可以停留几耐咧，话都好多唔同嘅答案嘅。 吓、 啊，好多视乎就话唔知系空气啊、湿度啊各样。 吓、 啊，咁啊长短不一嘅。 哦， 咁但系点都好啦，咁嗰个盒咧就系留咗喺自治箩嗰度啦，咁样。咁当然你话啊，净系一个咁嘅。果汁啊盒咧，可能好多可能性噶嘛。 嗯嗯。 不過家私鋪嘅職員就喂，嗰啲係全部職員自飲喎，唔會招呼客人咯。係。點都唔會有個訪客咧，係我哋招呼佢飲。 嗯。 咁所以一定係唔識得嘅人，唔知點解飲咗啦。 哎呀！ 嚇咁啊，即係話咧，即係去打劫。飲咗人啲嘢就不如有好啲手腳嘅拎埋走啦。 你反正你打劫咪攞人哋啲嘢，你反而自己垃圾又唔自己帶走。 係啦，所以政府勸住啲人去行山自己執垃圾咧，就唔夠普及啊。 當年未普及，而家普及好多啦。 未普及原來可以捉到。啊！犯案嘅人嘅， 咁未普及有未普及嘅好喎、 啊。 佢、啊、话如果当年已经普及咗嘅话，佢有个咁好嘅意识嘅，自己垃圾自己带走，会拉唔到佢 啊！咁系啊，咁啊争多少，所以唔系阿小白你一句天网恢恢啊嘛。而且佢哋唔知点解咧，走嘅时候咧，都仲会拉动人哋嗰啲咁嘅啊，即系防贼嗰啲警报啊， 系 先施施然走。啊、 哇！系。佢哋都真係膽大包天喎、 啊！啊，之唔係就係、是、啊飲多咗包嘢咯、啊。 可能嗰包嘢本身都有啲酒精成分，所以飲到佢哋都迷迷糊糊、啊、自己攬埋啲劑咧，自己都唔知啦。 嚇、啊，咁啊下次學精噶啦，一係就自己帶嘢去飲， 係 一係咧飲完咧就唔該拎走埋個殼， 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啊！ 呢啲算係教育啦嚇，唔、啊、知係咪？ 今日又上一堂啦，唔該曬大總威， 唔該曬小白， 好，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无论是在茶楼饮茶，定是自己在屋企用茶包冲茶，甚至是近年有好多手摇饮品铺头都会产生大量的茶渣。有没有想过，茶渣除了可以废物利用拿去吸味吸湿之外，原来现在有澳门的设计团队将茶渣入面的成分提取出来，可以取替纸制品、夹板、木材和塑胶等等的材料。 当茶渣透过技术制成不同的环保纤维茶材之后，就可以透过 3D 打印技术直接打印出不同的模型，好像是水杯那样。而这种物质是防水、耐洗、耐高温，硬度更加是比水泥高三倍。当用完之后，这个产品更加是可以在90至180日内在泥土里面自然分解。有了这个技术之后，就不怕浪费茶渣了。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植物人淋下冷水。明明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死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伴，一根草丢进水，沉下去整力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救生圈顺便一过，默然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鱼眼泪。谁人在赠恋，能忘怀为何着紧车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定圈人头红，为何未恨心软，似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反正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是罪，无奈爱太似潮水，若满足身体可减退是潮水，但艺是乐趣都能走水。一颗心于废墟，男共女相拥也许必先弃水，至少条虫也未至于重提另一对。扑杯酒如果直流骨髓，别说起共那位上世前面太累。谁人在争恋，能忘怀为何着紧恩怨，狗车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灵魂在地圈，能投降为何未肯心两段，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谁人在争恋，能忘怀为何着紧恩怨，狗车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交出。其实也不远。 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五嘅朝头早啦，今日咧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睇咧？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十点半系咪有智能中国咧？ 冇错啦，呢个纪录片嘅系列《智能中国》咧，我哋每一集咧都同大家睇下中国喺呢个智能人工智能即系 AI 啊嘅发展嗰度系点样嘅。咁啊，每一集都有一个领域去探讨噶嘛。咁啊，今晚同大家探讨嘅领域咧就系呢个农业啊。咁啊，大家知道中国咧就农业好发达嘅，即系一路以嚟都种好多农产品嘅。咁人工智能咧，其实系可以帮到手。咁啊，话说咧，原来呢、這个即系根据好多专家科学家嘅推论啊，呢、這个世纪末咧，全世界人口咧就会达到接近100亿。咁即系话咩咧？啊，每一包都要食饭噶， 系咯， 即系话咧。至少是我們的糧食產量要提高一倍那麼多，就是來一個 double 才夠餵飽我們飽口的。 好像難一點 啊。是啦，那不簡單啦，大家都知道。那麼怎樣去提升這個糧食生產量呢？不容易。那麼要解決問題呢，那就 AI 這個人工智能就幫到手了。那麼今晚這個智能中國這個節目就會跟大家看看呢，中國是怎樣運用這個 AI 技術去提高我們的產量，去滿足我們的所需。那麼關心這件事嘅朋友咧，记得留意今晚十点半《智能中国》啊！ 我都知道咧，内地为咗吸引多啲青少年去翻自己嘅故乡啦，或者系投入呢一个农作业咧，其实系即系大力推动呢一个 AI 啊。譬如咧，而家有好多系用手机啦，已经系可以控制到究竟嗰个农场嘅气温啦，即系如果大概啊见到佢个气温，咁、我淋几多水咧？或者我几时淋呢，即全部自动化管理啦。或者多咗好多而家系温室栽种啦。咁点样控制个温度系啱啲植物呢，又系用晒 AI。 哇，有啲似呢我哋打即系游戏机咁样喎。 係啊係啊。 可以起个农场喎，咁都几好玩喎。 咦，係喎，真有啲似我哋平时打机喎。 不过实体真系你有出产喎，都几开心喎。 係啊，呢、這个又可以帮到我哋人类食多啲嘢啦，唔係又唔够嘢食啦。咁如果实际上啊成件事点样运作呢，就一定要睇一睇今晚十点半嘅智能中国啦。去到11月19号星期日一点钟，下午一点钟有咩睇呢？ 喂，送俾大家一个好好嘅音乐会啊！纽约爱乐乐团2023，咁系咩一回事呢？嗱，纽约爱乐乐团咧系美国历史最悠久嘅交响乐团，咁佢哋好多年前咧嚟过香港演奏啦。嗱，咁今年咧即系疫情解封晒啦，今年喺七月咧喺呢个香港文化中心咧，佢举行咗两场嘅音乐会。咁呢兩場音樂會咧演嘅曲目係唔同嘅喎，我哋港台電視三十一咧都會一一送上，咁就由嚟緊啦，我哋呢個星期日同埋再下一個星期日，咁啊分別會播放呢兩場嘅音樂會，咁啊各位樂迷要留意啊！咁啊呢個音樂會咧就係、是、由呢個紐約愛樂樂團嗰個音樂總監，亦都係世界級嘅指揮家范志登去指揮嘅。咁嚟緊呢個星期日咧第一場咧，我哋會仲會啊見到咧。國際知名小提琴家希拉里漢恩咧會有份演繹嘅，咁啊各位樂迷當日去唔到買唔到飛去到呢個文化中心睇，唔緊要，睇我哋港台電視三十一星期日晏晝一點鐘啊，送俾大家呢個紐約愛樂樂團2023嘅第一場啊！ 哦，唔緊要噶，就算咧即係去唔到咧，都起碼有港台電視啊。不過咧，大家留意、哦，因為咧係版權所限咧，我哋呢一個嘅音樂會咧，只係係電視直播，係不設網上直播嘅。咁、大家想聽咧，就記得留意啦。嗱，成個星期日咧，都好似係音樂嘅世界，因為去到夜晚八點半，亦都有港樂港樂喎，係嘛？ 冇錯啊，咁啊，港樂港樂同大家睇翻我哋呢香港嘅廣東歌流行樂壇啊。咁啊，今集咧嘅嘉賓咧就係葉巧林 Lisa。咁啊，佢當然會上嚟同大家唱佢嘅新歌，唱佢嘅作品啦。咁啊，但係佢同一時間都會分享下佢一啲入行嘅經歷。啊，原來佢經歷過好多高低起伏。喂，船仔，你同思芬係主持，咁啊，應該交翻俾你去介紹多少啦，好嘛？ 係啊，因為都見到咧，之前同 Misha 傾偈咧，真係喺個節目入邊咧，佢講到一啲自己可能失落嘅位啦，去到疫情嘅時候停曬所有工作咧，係好苦惱啊，喺度諗緊自己、啊，不如算啦，不如停止啦。咁之後最後尾亦都係話啊，不如公司叫佢去話試下一個選秀節目咁樣。佢又喺嗰度咧揾翻自己個自信，同埋揾翻佢嘅定位，就話選秀節目就蜕變啦。亦都係其實嗰陣時咧都睇到佢眼濕濕噶。 哇！真係有內有洋葱啊，唔止有唱歌咁簡單啊！ 係啊，咁同埋咧，佢真人我都想講下，佢真人咧其實係好可愛嘅，即係我又佢係有一種童心喺度啊，同人好快就可以打成一片，同佢喺舞台上面嗰種咧，哇，好型㗎啊，完全係。系啊，佢真系有啲唔同啊！佢上台真系好正啦，系两样嘢嚟嘅。咁你喺讲个讲亦都可以见到佢啊，嗰、那个性格可爱嘅性格一面咧，亦都可以见到佢喺音乐上面带到啲乜嘢唔同嘅风格俾大家嘅。咁所以咧除咗去睇 Misha 表演之外，亦都可以睇下船仔点样主持咧。咁啊卖下广告先等我。咁啊记得留意咧，今个星期日嘅讲乐讲乐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题为《同心协力共迎挑战，谱写亚太合作新篇章》的书面演讲。习近平表示，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仍然是全球增长最大引擎，今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三分之一。习近平重申欢迎各国工商界继续投资和深耕中国，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习近平又表示，开放包容是亚太合作主旋律，亚太经合组织秉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共同制定贸易目标和布特拉加亚愿景，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过去三十年，亚太地区平均关税水平从17%下降到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70%。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昨日在三藩市会面时，同意成立禁毒工作组，进一步开展合作，协助美国应对毒品的滥用。美国商务部之后表示，已经将中国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从美方实体清单中移除。有报道指，做法旨在说服中国政府加强合作，阻止合成阿片类药物芬太尼在美国流通。美国在2020年指中国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涉嫌虐待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将中心列入实体清单，禁止向一个中方机构出口美国产品。中方一直質疑美方點解喺芬太尼問題上期待合作，但又同時將矛頭指向鑑定中心。以巴衝突持續，以軍再對加沙另一間醫院展開行動。巴勒斯坦紅新月會話，加沙北部唯一能夠提供服務的阿克利阿拉伯醫院被以軍包圍。以軍並且與巴勒斯坦武裝人員發生激烈衝突，現場槍聲和爆炸聲不斷，而以軍就繼續在希法醫院展開搜查，並表示在醫院附近發現一名遇害女人士的遺體，指她是被恐怖分子殺害。女死者的仔回應說，雖然對她母親來說已經太遲，但對其他仍被扣押的人質不會遲，希望当局尽快将其他人质救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和非常干燥，早上气温显著较低， 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周末期间阳光充沛同非常干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1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至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3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20点，跌212点，成交金额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7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57点，升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76.1元，跌5.25元。药明合联27.1元新上市。腾讯控股319.8元，跌5元。盈富基金17.73元，跌2.2元。美团109.9元，跌8元。京东集团107.7元，跌3毫。友邦保险72.45元，跌2毫。小米集团15.86元，升1.4元。网易178.7元，升3元。小米集团15.86元。小米集团是15.9元，升2毫。联想集团9.7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7元，日元150.67元，瑞士法郎0.889元，加元1.375元，人民币7.243元，英镑对美元1.242元，欧元对美元1.085元，欧元对美元0.646元，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元。日经平均指数报33510元，升86。日经平均指数系报33504点，升80点。港金报1845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2.79美元，卖出198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翻大家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而家去到蝴蝶谷，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上桥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浙江街，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刚落到西天桥近住水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去到 Mega Box。 另外佐敦道有水管爆裂，去红磡方向近住国士道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去到柯士甸站。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中山公园。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另外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而家去到盈辉台。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啦，都系有交通意外，咁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呢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嘅新唱片咧个风套咧就好靓，同埋都有少性感啊吓！呢一首新歌都有啲度假 feel。本周占 Hong Kong Top Ten 第三位 ，Troye Sivan One of Your Girls。 Face card, no cash, no credit. Yes, God, don't speak, you said it. Look at you, skip the application interview. 佢可以话系多重身份啊，除咗系创作歌手之外，都系一位演员。好多咧荷里活嘅 A 级片咧都见到佢嘅踪影啊！本周占第三位 ，Troye Sivan One of Your Girl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Apple Birdie Board。 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即日起到11月19号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今年我们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系啦，音乐无疆界， 面向全世界。咁啊，如果大家都喜欢国际流行音乐嘅话咧，咁啊都密切留意住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嘅投票咧，咁啊亦都开始噶啦。咁啊，大家就上翻我哋港台网站，咁就睇下过去一年入边有边啲嘅外语音乐作品啦，英文、韩文以及系日语嘅作品咧，边啲喜欢嘅。 哦 系啦，投下你神圣嘅一票， 有好多， 好多。 近期 我会投呢个 Idol 一票噶， 你啊系嘛？ 系 Idol， 系咪个个人都可以投得噶？我想 个个人都投得噶，欢迎听众投票啦。 即系船仔都可以投嘅， 系啊，冇人知噶嘛，应该。 我哋全部都有记录噶， 系咩？ 系啊，有认证有剩噶，系啦。 咁但系我都系其中一个听众嚟嘅， 咁啊嘛。 咁啊，总之就欢迎听众热烈投票啦。 好啊。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咁乾呢啲天氣行山呢係咪都真係要即係叫做叫好乾燥，係咪有啲山火嗰啲要留意？ 哦，係喎，呢個真係要留意。同埋呢人啲風呢吹得多嘅時候，因為啲風都乾啦，吹到啲皮膚乾嘅時候，最好呢都準備埋嗰啲 lotion， 係擦擦面咁。 係啦，擦擦面，即係擦嘅時候呢會少辣辣啲嘅感覺嘅，咁啱啦。即係代表你出得太乾， 係啊，咁啊潤翻啲啦。今日睇下有冇啲滋潤嘅湯水啊，入溪嚟飲下佢啦。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強烈季候風信號都係現正生效嘅。十八度嘅氣温，相對濕度31%。 晨光第一線，晨光 Morning Call， 接通咗聽眾朋友電話，電話旁邊有你啊。早晨，早晨，你喺邊一位啊？ 早晨，是不是珍姐啊？ 早晨，珍姐。 早晨，早晨。 你好，珍姐。有什么开心事跟我们分享啊？讲来听下先。 很开心啊，我的女儿十五号生日呢。 生日快乐。 是。是啦。同埋呢保祝我的仔呢，他9月17号都是生日呢。 哦。 因为身体健康呢，因为身体 呢排有啲咳，唔 係 好舒服咁。 哦，係啊，呢排咧轉天氣啊，好多人咧都即係敏敏地啊嚇，多兩聲咳啊，或者流下鼻水啊，咁大家保重身體。 冇錯啊，都戴翻口罩好少少啊，真係覺得譬如喺公共交通工具咧，我都見到，喂，有啲人攪攪攪咳咳咳咧，都幾麻煩啊，我覺得。 係啊，咁然後就大家都盡量 keep 住嗰啲酒精搓手液啦。呢排如果即係多咗人有少少傷風感冒嘅話嚇，大家保重身體。 係啊，咁啊睇完醫生就約到病。除啦，不过喂，成家人有咁多阿仔阿女都生日啊，会唔会出去庆祝食个饭咁样啊？我想问下你吓， 佢翻嚟屋企食饭咯，我个女就 哦，你准备定啲咩餸啊？ 好简单啊，去食嗰啲，好简单，中意食粥啊，煲啲粥俾佢食啊嘛。 哦，几好啊，清清仔，喂，呢排粥嘅正气， 几好啊， 好啱呢啲凉凉地嘅天气。 煲下啲滋润嘅糖水啊，吓， 哦，整埋糖水， 糖水嗰啲系咯。 佢唔系咁中意 饮 甜嘢， 哦，唔中意饮甜嘢，咁唔紧要啊，净系食粥都好啊，妈妈煲嘅粥啊，嗱，落多少少料俾佢咯，等佢觉得劲啲嘅呢煲粥，有唔同嘅 爱心粥啊嘛，正所谓啱唔啱啊吓？ 系， 同埋呢啲屋企味道咧，由细食到大嘅，觉得正嘅， 特别亲切啊！ 喂，咁啊，年尾会唔会去下旅行啊？定还是下年新年嘅时候都有啲家庭旅行，谂住啊出去外游下咧，咁样咧吓，嗯。 好少啊， 哦，比较上少， 因为我有脚痛，唔系咁方便，费事连累人哋咧。如果 唔好讲连累啦，你攞住个心出嚟，谂住留港消费， 系啦，即系走走睇睇都系好嘅，即系个人个心境都好啲啊。 会唔会出去饮下茶噶？ 系咯，呢啲基本嘢咯，系嘛吓？ 饮茶都少啊。 飲茶都少啊，咁啊唔緊要，咁啊最緊要一家人開開心心啫，我自己覺得。嗱，今日咧揀咗啊呢個張學友嘅《每天愛你多一些》啦，咁樣咁啊，希望你每一日都得到你阿仔阿女嘅爱， 越嚟越多嘅爱啊， 系啊， 啱啊， 即系爱啊，我觉得都会身心康泰，身体健康、啊， 同埋呢个天多啲爱好、啊，因为开始凉凉地啊，多啲爱，多啲温暖、啊。 我近排都睇过啲文章咧，话可能屋企人之间多啲爱啊，多啲拥抱咧，成个屋企嘅和谐啊，同埋个。叫做健康程度都会提升，咁、 哦、 我希望、你屋企都做得到，好唔好啊？多谢你， 我都祝你哋大家身体健康啦， 好， 港台啲人。 好，大家咁啊，多谢晒你， 我哋一齐听歌啦，拜拜， 拜 拜。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里。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明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 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唔知大家有冇去过嗰啲 steak house 咧？咁啊，食扒嘅时候，咁佢其中一个食嘅方法咧，就会攞嗰啲橄榄油就浸住啲蒜头。 哦， 跟住就攞个蒜头就舐落嗰个面包嗰度，跟住查查查，咁、那个蒜系淋晒 啊，系 咁、啊、你一捽捽落去咧，就哟好搞笑，变咗 jam 咁样噶，变咗一粒嘢咁样噶。跟住食落去嘅时候咧，亦都个油分好充足啦。咁、那个蒜头亦都好香啊。咁加埋呢一个嘅面包食落去咧，我发觉原来真系几好嘅一个餸嚟嘅。咁我其实有食过啦，咁但系喺食嘅时候都会喺度谂，如果我屋企有啲啱嘢， 系啊， 然后我自己又攞啲面包出嚟烘一烘。又攞住粒蒜头咁样查一查，其实个感觉都已经几超 啊！我而家咧即系嗱，讲真嘅，细个嘅时候我见到啲大蒜咧，我真系麻麻地。 啊，细个我都系嘅， 即系觉得 点解啊？好味喎！ 系啊，但系自从咧大咗之后咧，觉得食蒜都好多人话，特别系黑蒜啦，咁啊有啲养生嘅功能， 系啊系啊系啊， 或者当系超级食物咁样用咧，啊，跟住自己试下食多咗咧，觉得都真系接受得到。 我系细个系会特登，譬如我爸妈炒菜咧，咪落蒜头落姜嘅，我 系 会食咗嗰啲姜同埋蒜头。 哦，系啊， 系啊， 姜我屋企冇人食过，但系蒜咧，我细嗰个仔仔佢四岁， 系啊， 四岁佢都系特别炒菜嘅时候，佢指明咧，佢嗰啲菜又唔拣走， 系 佢系要食嗰啲蒜。 系，我都系， 其 实 好 难 得噶，我哋成长年代全部。僆仔都唔食蒜噶嘛， 冇错啊！ 一见到蒜，哇，好臭啊，唔食啊！呢啲叫做半碟嘢，或者呢啲叫做吊味嘢嚟噶啫嘛。 我好中意食呢啲。 哎呀，咁啊啱下次我哋嘅炒菜咧，嗰啲姜啊、蒜啊， 俾晒佢食， 剩嗰啲啊留翻俾佢啦。 食下姜都好嘅，其实姜都可以驱寒啊， 等你可以回嚟又叮翻熱佢嘛。 哇！ 好啦，咁啊唔講叮啦，咁啊講下呢一個嘅蒜頭咧。其實我 喺屋企點煮咧？ 喺屋企點樣整個蒜頭咧？其實都有辦法嘅。咁首先就當然要準備定一大扎蒜頭啦，係啦。咁亦都準備定啲橄欖油。因为有橄榄油咧，就之后要浸下嗰个嘅蒜头嘅。咁做法咧，其实都相当之简单嘅啫。咁啊，准备咗嗰啲嘅蒜头之后啦，你可以好简单咁样就先将嗰啲蒜头咧就去咗啲衣佢先。咁啊，嗰个橄榄油咧，其实都唔需要咧就系特别点样煮嘅。咁啊，先准备咗买翻嚟就备用先。好啦，咁你嗰个蒜头咧，你想整得靓嘅话咧，咁你一开头嘅时候咧，咁你就要搵啲靓啲嘅蒜头。边度可以搵啲靓啲嘅蒜头咧？我自己就几建议喺。有一隻咧係清心出嘅蒜頭，我真係唔知香港冇得賣啊！因為清心其實佢係出兩樣嘢嘅，佢一係就蘋果街市三個鋪見好多啦、 嗯， 另外一個咧就係蒜頭，咁係佢哋自己本身呢個地方嘅兩大出產嚟嘅。好啦，咁佢係蒜頭，你就準備咗之後咧，你就先喺個頭同埋個尾嗰度咧一粒粒啦，就切咗佢先，切一刀，咁你就可以好容易就將嗰啲衣咧。就拎走咗佢，因为我淨係要中间嗰个心㗎嘛、 嗯、 因为蒜头我淨係食中间嗰个心㗎啫。好啦咁你就整咗一盘呢、這个你反应咗整啦。整一大盘啦大概即係攞个 A4 纸咁大嘅盘呢咁将个啲蒜头呢就铺到密晒冚晒个底。咁我就想做呢个份量因为先至可以整一啱㗎嘛。好啦然后你就咗攞呢个橄榄油。咁啊，買一啱橄欖油，跟住就買一罐啦，倒落去，咁咧就要浸滿曬嗰個嘅蒜頭嘅，浸滿曬佢。咁、 哦、 大概浸完之後咧，又加啲譬如百里香啊，加啲鹽啊， 哦、 醃下味，調一調味，咁、嗯、令到佢即係之後食嘅時候嗰個味道更加多層次啊嚇。好啦，今日都要整嘅，唔係就咁浸嘅，你要拎去焗爐嗰度焗。 系 焗炉嗰度焗咧，就系焗120度左右啦，你就焗佢大概45分钟、嗯。好啦，焗嘅时候你就会听到咧好多哒哒哒哒哒哒嗰啲声。咁呢个声，我觉得真系代表连啲蒜头都话俾你听，好似火头至多星个味吉洋溢，啲蒜会倾偈、 哦。 我得啦，我得啦，我得啦，你接我啦，你接我啦，咁讲呢啲嘢嘅，因为个接字都会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咁样。好啦，咁佢就同你讲，你接我之后咧，跟住你就拎成盘嘢出嚟，即系叮埋之后啦，你就发觉咧，你攞筷子一笃嗰个蒜头咧，其实已经好软身。 嗯 已经非常之软身、 嗯， 好啦，咁但系嗰啱嘢咧，因为你焗完啊嘛，焗完就好热嘅，咁你梗系唔系而家即刻食啦，咁你就攞个嗰啲罐咧，就将成个嗰啲油啊同埋蒜头咧就倒晒入个罐入边，系啦，咁你就摊冻咗先，我惊你个罐唔受得热，摊冻咗倒晒入去啦，跟住咧你就可以放喺一个普通嘅地方，或者直头放喺雪柜，就雪佢两个星期，要啲时间噶， 哦 ，OK， 系啦，要雪佢两个星期。然后咧浸完佢之后，连埋嗰啲蒜头入边咧都入晒味噶啦，嗰啲味都入晒骨噶啦。好啦，跟住两个星期之后咧，你净系我嚟搽面包，你都发觉原来屋企咧又多咗一压非常之霹雳嘅蒜头油啊！ 我的享乐时代。 我同小白都系大埔友啦，咁样大埔嘅朋友啦，咁样咧最近就发现咧，我即大埔附近咧，成日都出现一啲旗仔啊，就写住乜嘢咧？写住话太平清照。 欸咁奇怪， 系啦，咁我就孤陋寡闻啦、嗯，我先知道啊，原来大埔系有呢一个太平清照。 哎呀，系啊，听阿佳哥讲过咧，即系唔同地方都有好多唔同嘅照啊，吓。 系啊，咁因为我估应该系关天，好似系关个围村事嘅。咁佢呢个大埔头嘅，嗱，佢系实际上喺边咧？喺大埔头乡嘅，仲要呢一个太平清照咧，系10年一届嘅。 哎呀， 系啊，都好， 好难得、 啊，好难得。我见到上次搞咧系2010年嘅， 系。 咁我估就应该疫情。就 postpone 咗啦，就 postpone 到今时今日咁样，咁、 嗯、 所以大家咧就不妨去睇一睇，喂，如果再要睇咧，可能咁大型嘅太平清照要去到10年之后啦，咁、 哎、 样系啦，咁有咩睇咧？其实大家可以 30几啦， 哦，系啊，咁你就50几啦，60几啊， 好啊， 系啦，咁样咧嗰阵时有啲咩睇咧？其实有呢一个叫做《盖世双雄霸楚城》啊， 个名咁劲嘅， 呢个剧目嚟嘅， 剧目嚟嘅，冇错啦，咁系免费入场。咁、 嗯、 大家就係11月21日嘅7:30， 嗯， 夜晚7:30，咁、嗯、你就可以去睇啦。咁我覺得幾好啊， 係、嗯、啊，幾得意啊呢、這個。 係啦， 使乜預先登記定係點啊？要資料有冇寫啊？ 佢就冇啊， 等都可以就咁行去睇嘅。 嗯， 我估计我应该嗰日会去行下先咯。 系啊，咁你又可以吸收一下啲资讯，跟住再吞吐完，再翻嚟神光。 系啦，几好啊！ 系因为其实嗰度咧，我见到已经系有花牌噶啦， 系嘛， 系好大座嗰啲咧，已经应该系起紧台啦。系、啦，我寻日就数过去望一望咁、 唔知会唔会好似青衣戏棚嗰啲咧？ 会啊，都会系啊， 即系除咗有戏睇啦，咁、可能都有少少摊档俾你食下啲传统嘅小吃啊，咁、样唔知会唔会咁啦、 可能有机会、 咦，我哋神光大阿周树佳佢中意周围考察嘅， 系啊， 可能佢都会喺嗰度出现去考察下， 可能系见到佳哥可以打个招呼， 系咯、 系啦、其实实际上嗰个年期咧，即系有几多日咧，就系11月18日去到22日嘅，系啦、由听日开始，咁就讲咧，原来因为大埔头乡咧系区内其中一个最古老嘅村落之一嚟嘅、然后全部都系邓姓啊，系啦，咁所以咧就系锦田邓氏家族皇姑一系之后嘅后人咁样。 啊，呢个听阿佳哥讲过。 系啦，咁所以咧就好似话咧成日我，因为我都净系知道大埔头村嘅，系啦，咁原来咧唔系嘅，系因为其实佢嗰度系成嚿，好似好大嘅，系应该系叫水围啊。 哦，水围嗰边我知啦， 系啊，或者土人就叫做老围啦咁样。咁其实咧系话，因为嗰阵时好似话要兴建呢个九广铁路咧，有条轨将两条村中一村过咗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你见大埔太和去粉岭嗰段路啊。太和去粉岭嗰段路，其实你会见到附近一扎嘅村屋嘅，咁就系嗰个位置啦、 啊。 水围嘅话， 系啦、啊，咁应该就喺嗰期，即系应该系大埔头村前面有一个足球场咧，咁、就你就可以入去睇啦。 哦， 到时会唔会见到船仔咧？因为你 可能会啊， 去碰下面咯。 喂，你咪船仔咁 系咯？哇，原来你真人咁样噶，咁靓噶。 哦，争啲唔知道你想讲咩添？ 扣翻个题啊！ 就嚟够钟啊，快啲做翻啲好事。 真心 OK。 系啊，系啊，真心 OK 啊，靓啊你。 咁啊，一个礼拜嘅神光第一线系结束啦，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 拜拜。 拜拜。